火焰无声，主要应用于天气分析和预报、环境和灾害监测等的区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北纬15.9度、东经119.8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600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8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9，日元109.5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3，人民币6.382，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907.94美元，卖出价是1,9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出边咧都朝头早嘅时候啦，咁啊，今日都感觉上咧，哇，好似都热热地咯，咁啊，早上嘅时候唔知系咪因为又比较上湿啦，咁啊，加上太阳啱啱升起嘅时候咧，嗰种熱的壓力都開始逼到過來，希望今天就不會太熱，不過天文台都預告了今天是熱的了，大家留意著天氣的變化，28度的氣温相對濕度 89%， 在直播室裡面今天早上遇上來到星期四的時間，2021年的6月3日，繼續都有白拳號陪著你們一起起身，今个星期咧都已经系哇倒数紧啦啊，咁啊星期四啦，听日星期五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如果系翻工嘅朋友，哇见到家乡咯，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努力工作，完成你手头上嘅功夫啊！ 晨光每日一格。 活着对我哋嚟讲咧，其实系应该每一刻每一秒，我哋都要珍惜。无论你系工作定还是你系玩耍紧，我哋都应该好好地珍惜我哋每一秒，因为从来我哋生存嘅每一秒都系得来不易。生命其实好脆弱噶，有人话啊，你好俾心机去到赚钱，但万一突然之间啊遇到啲乜嘢三长两短。咁点算啊？咁样，所以啲人会话啊，我哋应该咧及时行乐，尽早咧就系做自己喜欢做嘅事情，系嘅，冇错嘅。建基于喺想做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呢、這个事情呢、這个一个嘅道理上边啦，我哋再加得一样嘢，就系目标。如果我哋只系谂住日日都系去玩吃喝玩乐嘅话咧，其实呢啲就叫做虚度光阴。不是叫做及时行乐，我们在这个及时行乐的大前提底下 set 到个目标给自己，然后自己就追随着这个目标，那你就可以做到工作和玩耍都是很平衡双向发展，那我们呢就真的叫做善用每一分每一秒了。你是不是自己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呢？你自己先知道。但你发觉喂不是、哦、不要紧，现在开始想下怎样做。 年轻的碰着谁亦能上位，把碗装水快活到半日也像完成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做清楚观清楚，快活到半日大一岁。上路中衰路中，酒与咖啡因作动，谁要偷眼度忘了合拢，就如石头悬浮在半空而失重，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觉得激动便流泪，半生要巴黎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别醉，怕过于逼结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碰着谁亦能上位，怕快活到半日也像活成一百万岁，任何事亦难尽精彩观清脆，快活到每日大一岁。不了解不了解，就连冒孔都扩大，就似看似横流过热带，就如被无限条乱发都成活埋，只是快乐谁不快，觉得激动便流泪，梦想要巴黎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陶醉，怕过于逼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一方着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活成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像精彩观精彩，快活到每日大一岁。 着谁亦能上位，把本当罪快活到过日也曾要尽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上清尽管清罪，快活到每日大一岁，年轻人放着谁亦能上位，把本当罪快活到过日也曾要尽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上清尽管清罪，快活到每日大一岁。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上个礼拜我约 Lucy 出嚟食下午茶，佢同我分享咗一件几有趣嘅事。佢话喺几年前佢结婚嗰日，佢妈妈送咗本存折俾佢。佢初初以为里面有好多钱啦，点不知打开一睇得1000蚊。佢妈妈就笑住咁讲：呢一本存折系婚姻存折，佢叫 Lucy 以后每逢值得纪念嘅日子都可以存入一笔钱，等到老嘅时候，里面除咗钱，仲有无限嘅幸福。当阵时 ，Lucy 都不以为然。反而 Lucy 的老公就记在心。结婚之后没多久， Lucy 的老公先后存了2次500蚊进去，一次就是他自己升职，而另外一次就是 Lucy 做完手术好回出院。过了没多久， Lucy 就有了 BB 了，那次他们就存了2000蚊进去。但是快乐的日子过了不是很久，他们就开始有争吵了，尤其是 BB 出了世之后，有好多嘢做，又要喂奶，又要换片，进一步加速咗佢哋好多感情嘅恶化。嗰本婚姻存折就被佢哋遗忘咗，撇咗喺个柜桶嘅角落头。当然，上面嘅数字亦都冇再增长过啦。有一次 ，Lucy 话佢哋闹离婚，然后佢妈妈就话：咁你哋将存折里面嘅钱洗晒佢，先至再离婚啦。虽然钱就应该唔多噶啦，不过都系你哋共同嘅财产啦。於是 Lucy 就攞咗1000蚊出嚟去买一件佢好鍾意嘅衫，但係当去到畀钱嗰一下，佢又同个售货员讲：唔好意思啊，我都係唔要啦。虽然嗰个情景都几瘀，但係原来 Lucy 畀钱嗰一下忽然就諗返起嗰1000蚊储蓄嘅来源。其中100蚊係因为有一晚临瞓之前， Lucy 嘅老公紧紧咁样揽住佢，同佢讲咗一声我爱你。另外的300蚊就是她老公记得她穿多少号鞋，她的一个密码，同埋她最不喜欢吃的那样东西。而另外那500蚊呢，就是因为她老公对所有人都很有风度，但是亦都很懂得保持距离，不给暗恋她的女下属任何机会。这1000蚊的幸福储蓄原来得来不易。Lucy 望下那本存折，原来有成20000多蚊。佢啲眼泪就开始涌出嚟啦。到到第二晚 ，Lucy 打翻开本存折，见到上面又多咗1000蚊嘅。佢老公就话啦：存折上面嘅每一蚊都记录住我哋行过嘅历程，而啱啱存入嗰1000蚊，就系因为我发觉自己原来真系好爱你。就系因为呢本存折，亦都因为嗰番说话，佢哋又再和好如初。一路好甜蜜咁样走到今日啦。其实 Lucy 嘅妈妈真系几有智慧，用爱情嘅名义帮佢哋嘅婚姻开咗一个户口，将佢哋夫妻之间嘅所有快乐、幸福、浪漫嘅事，通通都存入呢一本存折里边。我觉得咁样嘅婚姻存折，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应该有一本，里面存嘅并唔系钱，而系两个人之间嘅甜蜜回忆。呢一本存折，就是在生活里面不断地提醒双方对方的优点和对方对自己的爱。只有懂得欣赏对方的好，关系才可以长久而且甜蜜。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嘅6:23，啊，而家只嘅马骝， 你系读马骝定马骝咧？唔紧要啦，你明就得啦。 而家只嘅猴子，啊，佢咧好想变成人、哦，佢知道咧要变成人嘅话，马骝有条尾噶嘛，佢咧就要切咗自己条尾。喐手之前呢，呢隻嘅猴子俾三件事困住咗自己，諗嚟諗去都諗唔通。第一，啊，如果我自己切咗條尾会唔会好痛㗎呢？佢就諗到呢一个改变一定好痛苦。佢又諗喎，如果我切咗條尾，身体会唔会冇咁灵活㗎呢？佢又諗到呢个改变有一定嘅风险。佢就谂啦，唉，我都做马骝仔做咗咁耐啦，一直以嚟同呢条尾巴相安无事，有阵时啊，条尾咧仲识得卷住啲树枝喺度荡千秋，其实都好开心噶。谂下谂下又唔舍得抛弃佢，原来改变喺情感上又会有难受嘅感觉，所以呢一只嘅马骝咧。佢就冇再变成人，亦都打消咗呢一个嘅念头。就连马骝都知道，原来我哋人要成就一件事情，好多时都要面对几方面嘅问题，就系舍唔舍得呢？风险我哋愿唔愿意接受呢？改变系咪会痛苦一辈子呢？唔改变又系咪真系又会继续痛苦一辈子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啦，唉，这个都是一个比喻来的啫。其实猴子的本质就是猴子，并不会因为断了条尾巴它就会成为人，就好像一张纸本质就是一张的白纸，只不能够妄想啊，如果我被火烧过之后，我就可以炼成钢，我就可以炼成铁，甚至乎将我自己变成黄金，其实只会变成一堆的灰。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改变是需要不同的时间、方法，追求成功也是很需要很长久的时间。改变和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好像就是闪电一样闪一下就已经搞定，而是需要规划长期的努力才可以达至我们的成功。 当今日你都好想有属于自己嘅改变嘅时候，你又会唔会谂喺自己嘅改变嘅过程入边，会唔会感觉得到痛苦？改变嘅过程呢一个嘅风险，你又愿唔愿意去接受呢？改变喺你嘅情感上，又会唔会有难受嘅感觉呢？谂通咗呢几个问题之后，你嘅选择系会继续喺而家嘅难题上作出改变，定还是都系觉得啊，我不如保持现状？ 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解大，为何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带你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枪上弹我， oh, oh, 甜蜜肤浅太多， oh, oh, 这晚气氛最好。再等，嘴唇别呼吸，黑夜若太黑，谁爱上默吻？不怕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用，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佢系轩仔。 来继续嘅。 出面28度的气温，咁啊呢个时候准备听听新闻简报啦吓，咁都要继续黐住嘅，黐住啲乜嘢啊？系黐住收音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听听新闻翻嚟，转头继续都有白元老喺早上嘅时候陪住你。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青衣以南推开海面，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嘅货船，寻日下昼起火，至今未救熄。消防喺晚上11:09将火警升为三级火。火警期间，浓烟升上半空，并且影响附近多区。消防处呼吁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消防处寻日下午大约5:30接报，一艘长大约120米的货船起火。消防出动多艘消防船只，曾经动用4座灭火轮水炮、一条消防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消防话等船上面有15名海员，正在安全的位置。警方晚上接获多宗报案，指闻到有异味。有区议员反映火警引起的浓烟吹向西九龙沿岸，包括美孚和长沙湾等地区。又引述有居民闻到气味之后感到不适，包括刺眼和喉咙痛等。 根據環保署的污染物濃度摘要，昨日挨晚六點之後，署方在深水埗錄得的 PM2.5 微細懸浮粒子和 PM10 可吸入懸浮粒子數字曾經大幅上升。以色列中左翼政黨擁有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通知總統，他已經成功組建新一屆政府。以色列總統府的聲明表示，新一屆政府將會包括擁有未來黨、右翼政黨統一右翼聯盟、中間黨派藍白黨等八個政黨。新政府成立之後，總理一職將會由統一右翼聯盟的領導人貝內特擔任，拉皮德擔任副總理，兩人將會進行職位輪換。根據以色列的法律，新政府組建方案仍然需要國會批准。俄羅斯國會上議院大比數通過有關打擊極端主義的法案，總統普京簽署後生效。法案將會禁止極端主義組織成員和贊助人參選。由於俄羅斯法院最快下星期決定，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政治團體是否屬於極端主義組織。納瓦爾尼的盟友在新法例之下，估計將會無法參加9月進行的國會大選。法案列明，列極端組織領袖可被禁止參加國會選舉5年，極端組織成員的贊助人禁止參選3年。中國成功將風雲4號02星送入預定軌道。新華社報導，發射凌晨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進行。風雲4號02星由長征3號月運載火箭送入預定軌道。風雲4號02星是中國新一代地球靜止軌道氣象衛星首顆業務星，主要應用於天氣分析和預報、環境和災害監測等的領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和星期六初時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而家出面横风横雨，系时候打开师傅嘅锦囊啦！睇下写咩？ 好啊，第一个，咦，拖干、啊， 我知拖干个地面灯，定下唔好湿滑。 但我哋喺户外、啊， 系咯。 有第二个，诶，睇下先，诶，默哀 吓，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诶，唔系啊，系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挨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胎。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正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朝头早要叫醒嘅拍档咧，系芭比林慧。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出边系28度，咁啊，唔知道你嗰区啊有冇落雨，定系发觉哇，啲太阳已经好猛咧？ 暂时呢个钟数咧都未出太阳，可以话咧朝头早咧依家呢一个天色咧都几温柔啊，即系温柔在又唔晒啦，但系又唔会话叫做落住雨咁啦，都 OK 嘅。今朝早就 咁啊好啦吓，喂，有冇啲咩特别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喂，有喎、啊，嗱，你知啦，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好注意家居嘅清洁噶嘛，咁我最近咧就睇到有篇报道咧，就系、教人哋咧，用三招嘅家居防霉贴士，即系防发霉。呢啲天气咧真系衰嘅，特别系落雨天，落得几日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特别系如果啲浴室啊，或者啲厨房边咧，嗱，厨房可能油烟都多啲嘅，浴室会多啲啦，即系因为冲完凉之后咧，嗰啲浴缸入边咧， 系啊， 容易有水渍嘅，即系渗咗喺度啦。咁残留咗啲水渍之后咧，就入特别容易咧，就系会即系可能会发毛啊，又或者系起咗啲黑色嘅你嗰啲污垢嗰啲喺度啦。 黑色嗰啲最难搞。 系啊，咁疫情你知啦，大家都会好介意，即系除咗外观之外，亦都介意佢到底干唔干净啦。咁原来咧，其实佢系同几招有关系嘅。咁第一咧就系话，原来你要控制翻嗰个浴室嘅温度啦、湿度啦，同埋嗰个抗菌量。咁如果你能够咧把握到呢三个元素嘅话咧，然之后你再去进行一啲清洁嘅话咧，咁就可以令到佢咧更加即系保持咗长效咧冇菌啦。同埋当你冲凉嘅时候，即系当然好难控制咧，有啲环境譬如可能嗰个抽风系统本身已经固定咗啊。咁你就好难可以控制得佢一个咧叫做长效咧都系冇乜菌嘅情况。咁但系咧就唯有靠你清洁嗰一招啦。因为咧，我知道厕所咧，可能好多人都有装抽气扇啦，但 系 未必会摆把风扇喺度嘅。 系啊，喂，我你一讲风扇，我真系想赞啊！其实浴室咧挤风扇咧，好睿智啊！ 点解咧？ 系啊，因为咧，通常大家而家冲凉咧，未必个个人都系而家冲冻水凉，其实可能都会冲啊暖水凉嘅，唔系热水凉，但系暖水凉都会冲嘅。冲完之后咧，其实个洗手间咧，咪而家都好容易就雾气喺度啊嘛。其实除咗用嗰个抽气扇抽，就次次咧，就算我屋企装嗰啲唔知咩浴室嗰啲法宝之外咧，喂，我发觉其实佢真系抽得好慢嘅。咁但系如果咧，我能够咧就摆把风扇喺度嘅话咧，其实真系唔使30秒，成个厕所干爽晒。 都系嘅。咁咧嗱，我见到佢呢一个方法咧，其实都系运用一个对流嘅方式咧。其实系令到嗰啲嘅空气或者系湿气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佢可以有一个抽湿嘅作用啦，或者咁讲啦。咁其实佢好得意嘅，佢都系教人哋摆风扇啦。咁但系咧个风扇咧，点讲咧？同埋你嗰个空气流通咧。咁佢就話啦，嗱，假設你個浴室係，因為有啲人嘅浴室真係冇窗嘅， 係啊 係 啊， 或者咧就係一個好細好細嘅窗啦。咁你沖完涼之後咧，你最容易會有嗰個濕氣嘅積聚，就係因為你嗰個水氣好勁啦。咁然之後你個水氣好勁嘅時候，你就成個浴室好似煙霧瀰漫咁樣啦。除非咧，嗱，除非有啲人沖涼嘅時候係打開個門。咁我估嗰个蒸汽嘅挥发噶啦，即系个挥发嘅情况就会快啲啦。 系咯，自己住咪可以打开门咯，系咪？ 如果屋企冇人咪得。 唔通我都打开门咩？吓死人啦！ 如果你担唔担心嗰个开咗门之后，你成间屋都会湿晒咧？咁 冇嘅，咁都唔会。 嗱，咁其实咧，佢好简单嘅啫，佢就系教咧。真系摆一把风扇喺屋企，但未必系摆浴室里边。嗱，佢好得意嘅，佢就教咧，你其实要拣一个位置嚟开窗，咁你就会有个对流啦。譬如假设啦，你个浴室系喺一间屋嘅嗰头咁样啦，即系都有啲咁嘅设计嘅。咁如果唔系就再谂啦。咁你个浴室入边咧，必须要有一个通风嘅地方咧，系同屋入边嘅另外一个通风口咧，系成为一个对角线。 系啊，即系对角嘅位置，或者总之喺厅啊、房啊，你一定要揾位咧，系开翻少少窗嘅，等嗰啲空气可以入到入嚟。 冇错啦，冇错啦。咁然后咧，如果你已经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嘅话，咁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假设你只系得一只窗啫，即系我当你可能厕所真系冇窗啦。咁但系咧，你又可以喺佢对角嘅位置，即系我估你厕所冇窗啫，你对角可能喺客厅咁样啦。咁对断估都有窗啩。咁你就喺嗰个位咧就可以开一只窗啦。咁然后咧， 你就係當住嗰個窗呢，就係喺嗰度開把風扇。 嗯。 即係對住嗰隻開得嘅窗開把風扇。 哦。 咁你就會造成咗一個呢自己人工化嘅強制對流啦。 哦。 咁當你做咗呢件事嘅時候呢，原來呢佢話呢你就可以呢令到啦嗰、那個抽風系統呢自己咁樣建立咗。好搞笑，其實我初初呢以為係要吹住個廁所啦。 嗯。 但原來佢唔係囉，佢話因為運用咗個對流之後呢，你就其實已經可以咁樣嘅方法呢去吹啦。然之後你吹完之後就已經可以令到佢呢達至咗呢一個交換空氣嘅效果。 係呀、 啊。咁所以其實咪變成係抽濕囉。 嗯。都算係嘅。其實有陣時就算我哋開廁所或者廚房嘅抽油煙機抽氣扇呢，都最好呢就開返少少窗。因為有啲人譬如煮餸嘅大油煙咁，我閂咗廚房門啦。咁但係如果你又唔開窗嘅話呢，其實佢唔係好抽到嘅啫。因為你個空間入面呢有咩俾佢抽啫，你都係入面啲空氣，跟住佢夾硬其實嗰啲空氣對流就喺嗰啲門啦咁樣。所以其實係大大影響咗嗰個譬如抽油煙機啊抽氣扇嗰個功效。開返少少窗呢，嗰個對流你發覺爽好多㗎。 都系啦，不过咧，记住啊，开窗咧就真系头先讲就系话开对角嘅位置嘅窗啦，你就搵风扇吹住只窗，即系吹住出边啊。 嗯， 咁你就叫做形成咗一个对流啦。 嗯， 其实咧对于我嚟讲咧，我呢一啲咧科学 concept 咁差嘅人咧，我系完全唔明白点解嘅。但系咧，我都会试下做嘅，即系当我下次咧屋企烟雾弥漫嘅时候咧，我试下开一只咁嘅对角嘅窗，然之后咧就试下吹住，睇会唔会真系好啲咯。 喂，我科学咧，我 science 咧都差嘅，但系呢个问题咧，我可以话。画图解释俾你听，你翻嚟嘅时候我画俾你睇。 好啦，你阵间画俾我睇。 好啦，一阵见， 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三分系啦，四十三分嘅时候，晨光百科，好耐咧都冇去旅行啦吓，咁啊，有啲乜嘢名胜古迹你又去过，或者你未去过，你又好想去嘅咧？喂，其中啊，古埃及人其中有一个咧，就除咗系讲紧金字塔之外啦，仲有一个咧狮身人面像，唔知道你又有冇睇过咧？我咧，梗系冇啦。獅子咧，原來埃及嚟講就代表咧就係至高無上嘅權力啊，仲有無窮嘅力量，就好似咧法老王一樣。法老王既係神，喺佢哋嚟講亦都係人，呢一種嘅觀念促使咗咧就獅身人面混合體嘅產生啦。而獅子嘅力量結合咗人類嘅智慧，喺大概四五千年前啊，咁啊古埃及已經咧出現咗。不少的獅身人面像了，其中最早的也算得上就是叫做基沙巨像，这个巨像就高20米长73米紧紧之人头都已经有5米了，耳仔啦、鼻呀、也都就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说看到的姿态非常之优雅宏伟添啊。据讲当初想要雕作这个狮身人面像的时间，原因就是因为卡夫拉金字塔即是完工了，附近采石场的石头都被刮了去建造金字塔，只是得回一块巨大的圆顶石灰石挡住了卡夫拉金字塔。有位不知名的雕刻家就不断在提议将这个巨石雕成这个狮身人面像，用意就是纪念法老王卡夫拉。獅身人面的人面正值就是法老王卡夫拉了。獅身人面像在每一个过程里面找它出来或者是保存它都相当之难。獅身人面像特别是最大的那些本身都已经是接受这个承接这个风化的问题。很难搞的嘛，是不是？不过好彩沙漠呢都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保存文物最好的呢都是在一些干燥的地方的。但是呢始终少但是都会落雨的。以及呢太阳猛烈照晒呢都很大机会呢有时候会晒烂那些文物的。要将这些泥沙清除呢，考古学家非常之大费周章。真的拿个好像我们写毛笔那些咁细个的刷呢那些扫。慢慢喺度数，因为太大力嘅话咧，就好容易会整烂噶啦。整烂咗咧，未必修复得到噶。所以咧，考古学家非常之努力啊，喺有金字塔嘅地方或者沙漠一带咧，好努力咁样用个 刷仔，攞个扫扫走啲沙，睇下边度有文物。所以咧，保存文物啊，系需要好多嘅智慧，并唔可以贪快嘅。佢哋就梗系想啦，想快啊嘛，但系想啫，佢哋都冇。 按加速，再加速，以三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慢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用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化，六倍速十倍速，未到出世已老化，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弊，可否一晚暂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 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嘅，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咁啊希望大家真系好似你只歌一样啊，咩十倍速系咩十倍速啊？做嘢十倍速，做嘢十倍速做得快嘅咧，时间赚咗系自己嘅，咁啊多啲时间可以唞下，可以休息下咯，拣翻件靓衫着都得噶，有咩靓衫着？听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又要讲下啲潮流时装嘢，梗系要揾阿海出嚟啦。早晨啊，海。 早晨啊 ，Bobby。 嗱，作为女士咧，除咗关心自己嘅穿搭靓唔靓之外咧，企喺自己隔篱嗰个要翘住拖住嗰个咧，都好紧要噶吓。 冇错，无论你系拖住佢又好啦。那個男士咧，佢係自己行出嚟都好啦。咁我覺得易容打扮咧，其實都係緊要嘅。咁有時即係唔係話哇，即係要打扮到個個行出嚟都係一個潮人咁樣。但係我覺得基本整齊嘅穿搭啦，適合自己嘅 style 咧，我覺得都係應該嘅。其實咧，即係好多男士都未必真係話哇，好多時間啊、心機啊擺喺著衫嗰度啦。但係都唔緊要嘅。今日咧，正正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咧，真係你唔需要話好花時間啦，唔需要好花錢啦、心思啦。一些基本穿搭令到你走出来起码都是试试正正，那你的另一半又开心，人家即街不识你的人望到都觉得啊，这个男士真的很企理，穿得我觉得这样已经都挺足够了。 嗯，好啊，那所谓基本穿搭基本成怎么样 呢？基本呢，首先当然要认识自己啦，认识自己呢身形上面的比例啦，或者一些的特色 啦，我哋叫做就係、是，譬如會唔會自己都有個少少嘅啤酒肚啊？跟住會唔會係腰長，屬於腰長啦、啊、腰短啦、啊、腳長腳短啊咁樣？我覺得先咧，即係去揾咗認識咗自己咧身體上面一啲嘅特質先。咁然後咧就可以揾到適合你自己嘅穿搭噶啦。好啦，咁係點樣都好，高矮肥瘦有一種穿搭咧，就永遠我哋叫做咧立自己於不敗之地嘅。 係。 就是啦，冇错，都有嘅，就是一种咧同色系嘅穿搭啦。 同色系， 顾名思义啦，同色系啦。咁最简单嘅咧就系话，你嘅衫同埋裤都系同一种颜色，咁就基本上咧你点样都唔会出错噶啦。例如就系话你黑色衫，你可以衬翻黑色裤。譬如你系一件嘅灰色衫，你可以衬翻浅灰色嘅 T， 你可以衬翻条灰色一啲嘅休闲裤咁样。呢啲咧都系为之咧即系一啲同色系嘅穿搭。咁另外有一种啦，都系接近于同色系嘅，不过咧就有少少变化啦，上浅下深啦，或者咧就系上深下浅。咁你就可以系譬如你件衫一件 T 啦，或者恤衫系上面系灰色。你可以襯一條黑色嘅休閒褲或者西褲，調翻轉你可以係三身，你可以係一件黑色嘅 T， 下身你可以咧就係襯一條譬如灰色啊、淺灰色嘅褲，咁樣咧你可以做到一個嘅層次感之餘咧，其實亦都係唔會出錯嘅咯。 係，都幾簡單啊，即係唔使話驚住唔知乜嘢色襯唔襯另外一隻色都唔使啦，總之都係嗰隻色，不過有深淺色啫。 咁好諗咁多先。好多男士即係我自己都會聽翻啦，有啲就係啲女士幫自己嘅另一半問嘅問題啦。或者有陣時都會有啲男士嚟問我一啲嘅問題，咁我喺度都即係可能揀兩三個基本我想聽到嘅問題攞嚟講咗先咁樣啦。都會有啲男士咧就會問啦，喂，其實而家著嗰條長褲咧，究竟個長度應該係點樣啊？我自己就會覺得，如果你話即係香港男士一般嘅身高啦，我當即係 around 係170左右啦，即係除非你哇真係去到190啊呢啲身高咁就另計啦。我覺得一般香港男士嘅身高咧，其實而家個潮流咧，嗰條嘅長褲咧都唔適宜太長嘅。89分係我覺得而家咧即係一個比較貼近呢個潮流嘅指標嚟嘅。所謂89分啦，就8分同9分咧都係會係咧微微露出腳眼嘅，我自己就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話翻工，我唔係著啲休閒褲，我係著西褲為主嘅，我覺得9分褲係幾適合嘅，係啦，譬如你一條黑色嘅西褲，咁你可能襯翻對皮鞋，咁你當然會著襪啦，翻工係咪？你譬如黑色西褲、黑色皮鞋，其實你襯翻對黑色襪，露少少嘅襪出嚟咧，其實都係我覺得望出嚟都會覺得好順眼啦，唔會覺得好過時、好老土嗰種西褲嘅感覺咯。 但又唔會覺得唔整齊啦，即係有時 又唔會覺得太過吊腳喎。係 啦， 西褲即係你吊咗上去，咁就有啲奇怪啦。我覺得，咁但係如果咁講啦，譬如你話係一啲休閒褲嘅話啦，就唔係西褲啦，即係譬如你平時出街 casual 嘅，我覺得可以再短多少少都得。8分褲左右咧，都係我覺得一個幾啱香港普遍即係男士高度穿著嘅一個長褲嘅長度咯。咁啲休閒褲8分褲咧，正正好就係話，譬如你著波鞋，或者你著涼鞋，等等，其實呢啲嘅8分褲咧，我覺得又係露出個腳眼啦，或者咧露翻少少襪出嚟啦。亦都係啦，望出嚟嗰個身形比例咧，都會比較顯高啲，同埋咧都會貼近翻而家嗰個潮流嘅。另外再講多樣啊 ，Barbie 就係咧，好多男士都會問啦，喂，咁我件衫咧摺唔摺衫好啊？咁樣 係咪應該睇款咧？ 啱啊，同埋睇自己嘅身形啦。即係我覺得，除非頭先我哋回應翻一開始講咧，就係話，除非你都自覺有個少少嘅啤酒肚噃咁樣。咁可能摺衫未必係適合你嘅，但我覺得少少都唔緊要嘅。有陣時我覺得有啲褲真係要摺先好睇嘅。譬如你話你真係選擇嗰條嘅，尤其是翻工嗰啲西褲咧，你好少係好低腰嘅褲嚟噶嘛。咁一般你翻工嘅西褲啦，或者有啲嘅休閒褲都屬於中高腰嘅款咧。我覺得你上身無論係襯恤衫啦、襯 T 恤啦，其實我覺得摺衫咧都係好睇嘅。因为摺衫会做出一个咩效果呢，就是你会见翻其实男士都有条腰线噶嘛，唔系净女士有噶嘛，男士都你都可以露条腰线出嚟噶嘛。同埋摺咗衫之后咧，就会有拉长咗个下身嗰个视觉嘅效果嘅。 系， 假设你话唔系咧，我真系有个肚腩仔，或者都唔系好仔啦，都比较大 肚腩， 系啦，真系摺唔到衫嘅。oversize 又适唔适合香港男士穿着咧？我觉得绝对适合。因为你睇啲好日系啦，或者系韩系嘅男士嘅风格咧，佢哋都几中意着一啲 oversize 嘅。 香港嘅男士咧，有時都會好糾結，著 oversize 會影到自己好矮啊咁樣啦，或者即係覺得會唔會太過大件啦啲衫咁樣？我覺得都有個竅門嘅，就係、是、話如果你嘅身形都係嗰句啦，香港一般男士嘅高度around 170啦，我假設就係你唔係太高或者太矮都 OK， 矮都冇所謂，我覺得矮都可以做到 oversize 其實都係。記住嗰個缺點咧，就係話向橫就唔好向下。係。嗰件嘅 oversize 你可以係闊身，但係唔好太長身，係啦。譬如你係 T 恤都好啦，其實就唔好話哇，我真係冚到去膝頭哥上邊咁樣。咁你試想像你嗰件 oversize 咧又闊又長嘅話咧，你對腳就得翻好少啦。 嗯， 係咪啊？即係成個身形比例就變咗斬開就係55嘅比例嘅咯。 哎呀， 係啦，咁啊大件事啦，係咪啊？咁我哋想將嗰對腳拉長啲嘅時候咧，你件衫可以闊。但是就不要太长，我觉得刚刚譬如冚过你的盆骨啊，或者即刚刚到 pat pat 那些位置呢，其实都是 OK 的。或者外套都好啦，现在有时夏天都好啦，其实男士都兴着一件很薄的麻质的外套啊，扯布的外套啊都好啦。其实件外套都是记住啦，现在个潮流都是兴翻比较短身少少。咁你再襯一條咧八分九分嘅休閒褲啦，或者襯對波鞋啦，入面襯 T 恤，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即係你出街咧立自己於不敗之地嘅一個穿搭嚟㗎啦。 嗯，我而家知道啦，我哋今日咧都係教大家點樣著得立於不敗之地啊。 係啊，先由嗰個基本入手先，即係你唔好出街一行出嚟覺得哇搞乜嘢啊咁樣。除非你話你自己慢慢啊，真係揾到自己一啲嘅 style， 揾到自己嘅特質，咁我哋可以遲啲再講點樣再花多啲心思喺男士嘅穿搭嗰度咯。 嗯，係啊，但係咧，如果真係要基本整齊企理，同埋俾人一個感覺咧，就係話都企企理理、乾乾淨淨、事事正正啦，正所謂 嚇。啱啊，咁 我覺得個色系啦，同埋嗰個 size 咧，唔好搞錯咧，其實就已經 OK 噶啦。 嗯，大家不妨參考一下，試一下睇下可唔可以著到阿海今日教我哋嘅穿搭啦。 嗯，下次再傾啊。 好啦，唔該曬阿海，拜拜。Bye bye。 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今日如果想知道身边发生嘅事，最紧要咧就梗系望一望个天气先啦吓。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嘅，日间咧都系酷热噶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哇，今日真系热啦，去到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如果要安排节目喺星期六嘅时候咧，都真系要谂谂下，明日及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天气又酷热啦吓。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系咁噶啦。而家啲天气即系成日都话喂，越嚟越似咧就系东南亚，即系嗰啲地方，一系好猛太阳，一系咧就好大雨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尽早适应，亦都希望个地球快啲好翻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嘅。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如常喺平时咁样啊吓，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早上嘅10点嘅。咁我哋啊转头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再见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一起走创科路，土炮科研。 香港在钱的资助方面是有支持的，咁但系唔系有好多嘢咧，净系用钱已经可以解决咯，唔系个壳咯，系个软件咯。 与你同行创业路， 新宅掌门人逆境求存， 创业咧系一个好辛酸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净系为搵钱咧，其实好可能系唔适合你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机械人种子计划20年，爆窃再启动，一齐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感动热血，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惊动战士司徒主题歌曲音乐集。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次。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喺度啦。神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早晨啊！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得唔得咧吓？ 哇，好好啊，蓝天白云啊，今朝。 系咩？ 好开心啊！系啊，今朝搭车翻嚟见到。 咦，我仲谂住，因为青衣对南嗰度有火烛啊嘛，有个船火烛啊嘛，咁啊啲烟我仲谂会唔会吹向九龙，因为我睇而家西南。即係吹西南風啊嘛，咁啲煙應該吹向咧，就頭先新聞都有講啦，美孚啊、荔枝角啊、葵涌啊，跟住部分新界地方可能都會有啲煙，我仲諗住，咦？会唔会遮住咗个蓝天 咧？系咯，我都唔知咩事，因为琴日好早瞓啊嘛，都有啲同事咧几好啊 ，WhatsApp 叫我关窗啊， 系 我都唔知咩事。哦，唔紧要，咁啊讲翻呢一个路面先啦，好好噶咁啊，而家只系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方面啦，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有个工程提一提你啦，喺油麻地嘅金粟街啦。有中九龙的干线工程，咁介乎广东道和新田地街的一段金粟街快线封咗啦，长度超过12米的车啊，就唔可以由金粟街左转入去炮台街嘅，就系咁多啦。 系咁啊，留意住啊，睇下你个车长几多先至好转入去嗰条街，如果唔系咧。你真係棘住咗喺度。 係啦，咁所以咧，車長12米咧就要留意啦。咁啊，12米以下咧就可以轉到過去嘅。 嗯。 小白，我想問下你咧，你有冇同阿仔仔佢哋去搭纜車啊？ 纜車？咦？話時話佢咁大個仔，5歲幾啫？ 好細啫。 都未搭過纜車喎。 哦，五 山頂嗰個嘛。 係啊 係 啊。 係咯係咯，未 同佢搭嘅。吓、啊！你净系成日去行山，我觉得咧行山系需要嘅，咁但系咧跑山还跑山，但系都要带佢去搭下电车啊，搭下缆车啊嘛。 电车有，缆车真系未喎。 唔要把握呢个机会。 缆车我有。有上過，即係山頂嗰邊有上過去嘅， 即係搭巴士。 唔係，我都係駕駛上去嘅、 哦， 因為有大有細咁樣就諗住、啊一車上去啦，方便啲。咁啊係喎，纜車佢就冇搭過。我以前細個上山頂咧，我阿媽就帶我搭纜車。 係啊，好好玩啊！ 係啊， 不過成日覺得咧，哇咁斜會唔會跌翻落嚟啊？好驚 㗎。所以纜車入邊嗰個結構咧都係特別啲㗎。 係啊，好得意啊！但係你快啲把握機會啦，因為第五代嘅山頂纜車咧會喺今年6月28日咧正式退役啊，即 係 第五代啫。咁即當然會有第六代。系 会有第六代嘅， 不过就冇咗第五代咯。 哎呀， 啊、 我细个搭缆车，唔知 Didi 系咪咯？我记得系绿色嘅，绿色嘅车身， 好似 白色顶。 你同我差唔多啦，系啊，绿色咯，系啊，都系绿色嘅。哇，原来山顶缆车咧，1888年开始启用噶啦，服务咗香港超过130年啊！ 哇， 系啊，咁啊，所以第二阶段咧就会喺6月28日暂停啦，就会展开最后嘅阶段升级工程啦。但是咧，为期半年啊，即系话6月28日开始咧就 冇得搭半年嘅，因為佢要升級啊。工程升級包括係啲咩啊？咁啊，動力系統啦、控制啦、同埋信號系統啊，更換嗰個纜索啦，鋪設新路軌啦。最正咧就係咩咧？完成呢個山頂總站改建同埋花園道總站嘅擴建工程啊。 嗯、 因為你知啦，而家啲人口越嚟越多嘛。咁、 嗯、 你個載客量當然唔會好似咁130年前咁少啊，人丁單薄。而家香港咁多人係咪先？所以幾好我覺得。 嗯，咁啊亦都可以咁講嘅。而家疫情啊嘛，咁、 嗯、 啊趁住呢個疫情咧，即係啲遊客嚟唔到嘅時候，快快手換咗啲嘢先。 係啊， 去到迎接咧，即係疫情一過嘅時候，啲遊客嚟香港可以上山頂就坐呢個纜車。 冇錯，但係都幾特別嘅喎。佢今次咧纜車公司咧，佢咧就會揾咗8位本地嘅插畫師合作啊，8位咁就會同呢個告別纜車嘅車身咧，就會畫啲嘢上去，粉 色啲嘢上 去。幾得意喎！穿上新裝啊，幾得意喎！即係雖然兩架纜車告別啫，但係都同佢畫啲唔知道。我唔知道會畫啲咩啦，總之係8位嘅本地插畫師咯，咁啊畫咗上嚟可以參觀咯， 係咯， 係啊，咁但係長者仲優惠得仲好啊，原價47元嘅，搭纜車加埋咧可以睇呢個嘅。另外仲有一個好似係嗰個叫做咩凌霄閣嘅，咁 啊套 票係套票嚟嘅，咁原價47元，但係而家咧10元咋， 長者，喂長者好喎，我呢個冇反，我都戥長者開心啊， 係啊，快啲去啦，6月28日之前啊， 6月28日，而家6月3日， 係啊， 仲有廿五， 即係仲有廿幾日咯， 係咯， 係啊， 但係廿五日好快過。 是一个美丽的回忆啊！ 系啊，咦，呢个都是几好。如果礼拜六日咧天气又不错的时候，一日的家庭乐可以即系上一上呢个缆车。 系啊，不过咧知道今个礼拜六咧睇天文台咧，好似咧哇，好似 猛雨啊，佢话就 系啊，所以要问一问阿欧啦，一阵嘅天气 啊，好潮喎、啊，阿欧弟弟揾你啊， 弟弟你好啊， 弟弟你好啊， 阿欧有冇搭过缆车啊，欧？ 有啊，我好中意搭缆车噶，好有一种情怀咧。啊，我哋成长之中睇过 tram 系咁样嘅，就真系咁样啊，有一种缆车啊。我唔记得缆车系点样讲咧，又要问翻 Barbie 英文真系唔识啊吓吓，一啲都唔识。不过 好似 tram 都 系 个感觉咧，真系好似去咗啲有钱人地方咁样。我细个阿妈 咁嗰度真系有钱人地方嚟嘅， 都好噶，睇到啊当拥有咯。 系啦， 系啊，细个我问阿妈咧话，喂，点解呢架车咁得意嘅咁靓嘅，红波波又可以载到咁多人？佢话梗系啦，可以去到啲有钱人嘅地方噶。嗱，第时咧。就靠你带我搭呢个缆车去你屋企㗎啦，咁即係然之住冠山，咁呢件事冇发生到啦，不过唔紧要嘅，最紧要大家开心生活愉快同埋身体健康嘅啫。 呢样最重要 嘅。係嘅。咁而家你出面嘅天气望唔望到山顶啊， 望到山顶啊，能见度相当之高，好似头先 Didi 咁样讲啦，蓝天白云呢亦都喺度啊，都几晒下喎，今朝估唔到啊，咁因为太阳都已经出嚟啦。啊，都幾好啊！落咗幾日雨，俾個太陽你曬一曬佢，吸收一下啲維他命 D 咁啊，令到個人咧感覺上都精神爽利一啲啊。因為咧日日落雨咧唔係話唔好，咁啊温度咧當然會下降啲啦，冇咁熱屎辣辣啦，咁啊俗啲咁樣講。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落雨咧又要諗下，哦要著咩衫啊，又要防水啲啊，潛水啲啊。咁但係咧如果唔使落雨咧，你行連遮都唔使帶咧，負擔又減少一啲咯。啊，呢、這個都係緊要嘅。吸一吸廣播道嘅空氣咧，依然係新鮮啦，係 fresh 啦，係正嘅。琴日咧，我真係去咗跑步啊，夜晚黑咁啊。小白，你頭先都有講咧，話黃泉洲大橋嗰度咧都着火啦，有一艘船咁樣。 青衣對南嚇，係啦， 係啦，嗰度附近啦。總之，因為我自己住西九龍嗰邊噶嘛，咁啊海邊嗰度跑啦，嗰度跑咧，哇，都覺得哇唔掂啊！跑15分鐘即刻翻屋企，點解咧？ 都聞到啲味啊！你 好大陣味。應該琴日成個荔枝角啊、大角咀啊、即係元芳嗰一帶啊，全部都聞到啊！總之西九龍，你個地貌係屬於西九龍嗰邊，你一定聞得到。哇！好勁抽，好勁抽，簡直係你聞5分鐘咧，即刻好似要翻屋企咁樣。所以琴日都冇開窗啦，咁啊完全係喺開曬冷氣咁樣去瞓咯。咁我都以為火燭啊，以為咧。 系咁系真系火烛嘅，青衣嗰个船火烛。 我唔系谂住系水嗰啲船， 哦、 即系喺水上边。 我谂住附近。 系啦，因为琴日咧都有消防员咧都接报，以为系咪喺葵芳啊、葵涌啊嗰度有啲火警啊咁样。咁点不知咧，最后发现咗咧，完全唔系一啲住宅或者工厦或者其他一啲地上边嘅建筑物着火。 係水上面着火咁樣，誒、都好似玩咗成五六個鐘，希望誒好、多誒冇、事啦，咁啊火警啊快啲撲熄啦，空氣就變回清新啦，哇咁樣。琴日真係難頂少少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揀做運動咧，唔好揀翻喺西九龍嗰邊做啦，今日就唔好去嗰個西九文化區嗰度住啦，即係過多幾日先去啦，清一清嗰啲 PM 唔知幾多點幾嗰啲啊，即係都差差地嗰啲，咁可能真係好似頭先 Didi 同埋小白咁樣講，上一上山頂咧，啲空氣理論上啊嚇會清新啲， 應該飄唔到去港島嗰度嘅，你跟翻風向， 就算飄到去港島都飄唔到去山頂。系啊，即系我有阵时成日谂啊，自己一只蚊或者一只乌蝇由广播道飞去山顶，其实都几远， 飞唔到噶，最多两公里嘅咋佢哋。 系咯，应该搞唔到咁远嘅，所以就即系纯粹朝头早骑上一下啦。咁啊，希望星期四嘅早上大家都有个美好嘅朝头早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柏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嘅，日间酷热啊吓，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都有狂风雷暴。星期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都系酷热嘅噃。而家29度噶啦，咁啊，相对湿度86%，咁啊，添呢个环保署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整体上嚟讲都是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我哋都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 ，Jerry。 早晨 ，Barbie。 我记得你上一集嘅尾声有一句说话我其实已经谂咗今次问你乜嘢噶啦，就系、你讲到话每几年或者甚至乎每一段时间都有啲新兴嘅文化出嚟啦，所以大家好似 keep 住就算你话娱乐圈好或者任何潮流文化都会有啲新嘅突破啦。但系又好似突然之间你又会觉得点解突然之间会兴呢一样嘢嘅咧？好似偶像咁样啦。我以前曾经听过有一啲嘅经理人分享就系、我哋眼中即系会去签一个经理人嘅合约俾个歌手或者演员又好啦，都系有啲叫做大众嘅标准嘅。即系一系就可能系人靓声甜身材好。如果真系唔讲得上话系绝色美女或者美男子就可能系有观众缘或者系合眼缘啦。虽然我自己听落你都觉得呢一个标准系几空泛啊，但系到底其实系咪真系全部都系跟呢啲框框嘅咧？ 哇 ，Barbie 你真系好劲，你每一次每一集你开嗰个题咧，逐样回应先啦，回应边样先好啊？讲咗潮流嗰样嘢先啦。潮流咧，我即系其实近呢几个月啦，特别系身边都有唔少都有几年资都几深嘅业内朋友同我讲过嘅，真系。而家越嚟越唔能好难理解新一代或者年轻人或者而家新呢个潮流啦，唔一定系年龄去做一个指标啦。好难捉摸佢哋鍾意啲乜嘢。我褪返后一步讲啦，我都唔系好知。 你知嘅。 不如我伯爷嗰代就係尚在嘅时候啦，佢都唔明点解我鍾意听我八九十年代听嗰啲歌㗎。咁我又唔系好 get 到点解佢鍾意听佢嗰个年代嗰啲歌㗎。 呢个我觉得系品味唔一样囉。但系而家呢点解我觉得啲人会突然之间咁煞有介事去标签呢一样嘢呢，就系、以前可能系唔同嘅个性唔同嘅风格，但系一样嘅标准，即系譬如你一定唔会系中意听五音不全嘅先啦。我相信你同你伯爷嘅标准一样，唔会中意听啲五音不全嘅歌嘅。但系而家咧，似乎真系呢一个唔系最主要嘅标准嚟，即系五音不全可以系爆红嘅，可以系好多人中意嘅。 而家个渠道多咗， 系 咁变咗你中意嘅嘢都可以自然地多咗。以前即系譬如你本地嘅电视台或者电台得几个嘅啫嘛，好狭窄地，你只能够中意电视台播俾你睇嗰啲， 冇乜选择 系啦，即系相对比起而家呢个年代咁嘅选择，咁啊直情系冇得比较啦。咁所以你嗰个能够俾你中意嘅嘢，或者你可以去中意嘅嘢，其实个选择比起而家系唔十分多嘅。咁而家其实你可以有多过一个偶像咯，你可以有五个、十个偶像。点解啊？因为你中意嗰啲人，佢哋多咗機會可以俾你見到佢啊嘛，即係你選擇得多嘅時候，你就唔使下下都淨係鍾意傳統所謂嘅人靚聲甜或者靚仔靚女高大威猛啦嘛。你 自然你空間多咗，選擇多咗，你可以吸納嘅亦都多咗。咁有時得啦，我有一個靚仔，我 OK 嘅啦。我夢中情人，我要一個嘅啫。咁那邊上我又想中意一個搞笑嘅，喺我情緒低落嘅時候可以引我笑。咁變咗你而家係可以中意多啲人咯。即係嗰個選擇真係多咗，多好多添啦。幾何級數咁樣。其實我伯爺同我所謂大家都唔會唔鍾意五音不全嘅，嗱呢句好緊要啦。我哋而家咁樣睇返轉頭，你覺得係咋喎？其實我伯爺覺得我嗰陣時鍾意嗰啲人 都已經係五音不全 㗎喎，係咪呀？個唱歌嘅方法都完全唔同嘅， 或者咬字唔清楚咯，佢哋可能會覺得 唱腔都唔同，佢哋自然覺得你嘩而家邊度有人咁唱歌㗎，咁你聽返以前嗰啲話咁亮嘅，咁好多朋友都係啦，我唔敢話大部分，特別係中學啦或者大學嘅時候呢，即係年青嘅時候你聽嘅歌，到可能你而家30歲40歲甚至乎50、60歲，你永遠都記得嗰啲歌詞。而家聽首新歌，你聽100次你都未必記得啲歌詞。關唔關首歌詞呢？唔關嘅，其實係你嗰個成長過程，當時你嘅追求流行文化影響係最深嘅。呢個係有科學根據，有做過 research 嘅。讀書嘅時候，咁好啦，到而家，譬如我呢個年紀啦，我睇翻而家可能10幾20歲嘅人中意嘅嘢，我都感受唔到。因为我过咗嗰个最容易即係入心入肺嗰个年代啦嘛，咁就变咗好似好又系好似我伯爺同我一样囉，我又系 get 唔到佢哋特点啊，系几好听啊，但有几咁鍾意啊 ,ok 啦咁样。但系对于年轻一代嗰几个歌手或者星或者演员，是真是伴住他们成长的。所以就等于我们80、90年代而已。所以那个平时那个标准不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其实都是那个观众他成长的时候就是伴你一起成长咯。那些东西就会令着入心入肺的。入骨啦，应该这样讲。我曾经听过一位很出名本地的导演，他跟我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你千祈如果你想在这行继续做下去，特别是幕后人或者经理人，你千祈不要跟人家说你不明白为什么某套戏这么收得，不明白为什么某一个歌手这么受欢迎，因为这个不是怕被人你说出来怕被人来笑你，是对你自己来说，当你有一刻你说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好像自己脱了节嘛，反而是。 你想想、那个市场最受欢迎的东西你不明白。咁你覺得係個市場有問題定你有問題？ 咁啊， 即係呢個係我呢位導演佢年紀唔大嘅，佢即係唔後生啦，係同我差唔多年齡。咁佢好早已經出咗道。咁佢講呢番説話對我嘅嗰個影響好大嘅，就變咗我就會處理事情嘅時候，處理啲所謂指標啊點樣去揀人揀性嘅時候咧，我就唔會去用一個點解嘅，即係唔係一個質問式啊。是真是一个求知识，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的呢，同埋一个字为什么，但是你那个问回自己的语调呢是会好不同咯。 所以其实这个也都是经理人本身有一个特质，就是以前可能真的会发掘了他其中一个面向，就觉得我们就是行玉女路线啦。但其实可能随着时代的改变，玉女再搭一个真我个性的，就是他可以唱歌的时候很玉女，但是私生活的时候可以是很奔放的，这又可能是一个市场来的，就是要多方面去想咯。 头先你有提到咧，话一啲既定嘅指标啊嘛，我又咁样讲嘅。嗱 ，Barbie， 我哋讲翻我哋自己啊，你谂翻下，嗱，我唔知你边个年代，我睇你都系2000年代个打后嗰啲啦，80年代好，90年代好，2000年好啊，几时都好啦，系咪真系高大威猛 ，model 身材？ 唔系100%咯， 靓仔， 但一定有呢一种咯， 系咪啊？个个都唱到即系 V 嗡嗡咁样嘅，其实唔系噶，讲就系你形容我，哎呀，我中意靓仔啊，哎呀，我中意靓女啊，咁讲系咁讲，但系其实我哋过去30-40年，譬如我哋广东歌或者香港嘅电影事业一度好辉煌嘅时候，其实最受欢迎最多 fans 唔一定系有晒以上嘅所有条件，甚至乎任何一个条件，当然咧，佢梗有佢独特之处啦。但系唔系一条方程式嚟咯。既然以前唔系，我觉得而家都唔系。 所以系冇公式噶咯。 冇公式，咁去到某一个点咧，就系你讲，譬如观众员，入唔入屋， 受唔受人哋欢迎，贴唔贴地呢样嘢，我话俾你听，大部分每一个经理人或者经理人公司签嘅每一个艺人都梗系深刻觉得佢一系入到屋啦，一系受欢迎啦，一系贴地啦，一系有观众缘。即系其实有几可你觉得哇呢个人咧乜嘢都冇嘅，不过我就偏偏要签佢咯。 赌钱落咸水海嘛？ 你估真系金枝玉叶咩？系咪先？即系唔系咁样嘅？个现实其实唔系咁复杂嘅啫嘛。但系我觉得佢有观众缘啫，我觉得佢贴地啫。 个市场唔系咁觉得系嘛？ 系咯，咁所以。想嗰样嘢其实好主观嘅， 系， 甚至乎有少少主观偏见， 个人标准咯， 啊，个人标准啦，啊，所以唔系话冇，即系我认为啦，吓，即系所以我做得唔够叻啩，可能 都唔系，冇，你谦啫， 我唔觉得系有一个方程式嘅， 系啦，好啦，今朝早同 J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唔该晒 ，thank you。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嚟到朝早嘅时间啦，已经系7:25啦。阿欧你好， 早晨啊，小白，哇，翻翻入嚟咧，直播室即刻凉快一啲啊，头先咧。在外面港台停车场嗰啲位咧，其实都几热下。嗱、 啊， 今日嘅温度同琴日争好远，琴日讲紧26度啫嘛，同一样嘅时间，依家、 啊、 已经29度啦。咁所以今日提提咁多位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即系搽防晒啦，亦都着翻啲凉快少少嘅衣物啊吓咁样。咁啊，朝头早咧最怕系咩咧？除咗怕冇早餐食咧，就系、是、晨早流流咧就搵交嗌啊咁样。有阵时有啲情侣咧，朝头早咧可能瞓得唔够啊，瞓得唔好啊。咁啊，会 嘈 啊，系啦，会嘈交啊，咁样。网络上边咧有啲句子咧就可以啊，令到大家咧冇咁容易嬲咁样啦。 哦、 或者咧调翻转头啊，你避免咗讲呢啲嘢咧，就会有机会咧，起码朝头早唔使即刻开火先啊吓，唔使迎嚟呢个男女嘅战争。意思系咩咧？譬如朝头早咧，实会猛整啦，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咁咧都会讲呢一句，唉，是但啦，啲嘢冇执好，唉，都系我唔啱咯，所有嘢都系我唔啱咯，咁样。 吓， 嗱呢一句咧， 法兰达嗰啲 系啦，网民被形容为咧致命伤嘅头号第一位啊。 吓 啊，通常你一讲咧话，都系我错噶啦，你啱晒好未啊？咁样一讲呢一句咧，就系、是、战争嘅第一口子弹、 一触即发啦。 系啦，因为你一讲呢句咧，其实 suppose 已经进入咗。行军嘅战情嗰度噶啦， 通常我见到屋企如果乱嘅时候咧、我都唔会问边个整乱噶啦，或者净系见到乱，我净系一个办法捉咗佢咯， 系咯，或者调翻转头，有阵时咧有啲说话咧讲咗出口咧就收唔翻噶啦， 系啊， 即系尽量就系话 OK OK， 一阵间搞，一阵间搞，咁、其实呢一句都几息事宁人嘅，我自己觉得，当然啦。可能你嘅另一半， 我惊一句回一回咋。 系啊， 你成日都话 一阵间搞，跟住你再嗱一句说话，有啲仲要讲两三次啦。咁、你第二次咧依然系平心静气，得，真系一阵间搞，咁、可能就冇事噶啦、 啊。 你肯讲多呢个说话一次啫，而 more than 啊网民话网民话嗱、如果你随之而话，你边度识啊？我嘅嘢唔使理你啊，咁样嗰啲全部咧。好容易捉招啊！ 系啊， 一讲呢啲说话，仲有一句咧，真系千千万万一定唔可以攞出嚟讲、无论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吓。嗱、人咧最怕比较，正所谓咧冇比较冇伤害。呢一句咧一讲咗出口咧，一定啊，即系可能掹得翻嘅。但系咧，大家讲完之后咧，心入边第一会有机会有条刺啦。第二咧就系、要用好多时间先可以修复翻嘅关系。 前度比较啊。 系咯，就系、是哎，你系咁噶啦。我以前啲 X 唔会咁噶，我以前啲女朋友咧先唔会好似你咁样咯，咁样、即系类似系咁。 呢啲好差啊！呢啲 哇，一讲到呢度咧，我都惊一惊啊，流一流汗啊。本身咧天气热啊，已经出汗噶啦，再听埋呢啲咧，真系啊，哇，不得了啊！朝头早和和气气， 朝头早热热地，大家都要咩啊？慎言啊吓。 今日是6月3日星期四，农历4月23日，适宜求医治病迁徙动土。 睇完医生再动土先。 唔舒服就休息一下啦。今日记开市， 咁乜嘢市都唔使开啦， 又唔使顾虑咁多嘅。今日都系世界单车日， 我会为自己嘅健康同环保出力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汪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以南对开海面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嘅货船，寻日傍晚起火，至今超过10多个小时仍然未救熄，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起火期间浓烟升上半空，影响附近多区。消防署呼吁居民暂时关闭门窗。至于船上有15名的海员，消防话他们在安全位置。根据环境保护署的污染物浓度摘要，寻日傍晚6点之后，署方在深水埗录得的 PM2.5 微细悬浮粒子和 PM10 可吸入悬浮粒子数字曾经大幅上升。消息话，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将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限由现时的16岁放宽至12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局方收到建议之后，短时间会作出决定。有中学校长认为降低接种年龄的做法合适，又说如果政府提供外展接种服务，必须要有完整配套。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许树昌认为，如果学生和老师都有打疫苗，可提高全日恢复面授课堂的安全性。以色列总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通知总统，他已经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以色列总统府的声明说，新一届政府将包括拥有未来党、右翼政党统一右翼联盟、中间党派、蓝白党等8个政党。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理一职将会由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担任，拉皮德担任副总理，两人将会进行职位轮换。根据以色列的法律，新政府组建方案仍然需要国会批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有坏车，咁车龙咧排到去白石角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有坏车，排到去白石角。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咧排到去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 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朋友就是实话实说咯，或者实话实唱都得。 别再管我，别再回头，是我没看透，不想这样继续和你。变成折磨，还能说些什么？ Vivian 有份参与今次作曲填词的部分，初衷之一咧系佢嘅一位朋友沉溺喺一段冇结果嘅感情当中，佢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去激励佢，提醒佢值得更好。作曲谷亚薇、程冠坤，填词谷亚薇、裴勇，编曲监制程冠坤。上榜两星期上升十级第七位，谷亚薇别再回头。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 晨， 7:37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早晨咁多位， 点啊？ 嗱，今朝早咧讲下啲轻松啲嘅，或者咧系大家嘅迷思嚟嘅，到底有冇帮你解开到以下嘅谜团呢？或者你曾经有冇咁样谂过？ 迷思唔轻松嘅，好沉重 的。哦，呢、這个同我哋因为日常生活都几息息相关嘅、嗯，即系你可能摆喺个心度，但你未必真系会去揾个答案。 系乜嘢？ 因为又唔会搞得到你。乜滞嘅？因为好多食物个名咧，你都会觉得好得意啦。咁啊，自从有咗商品说明条例之后咧，可能嗰啲名咧就会有少少改啦。 即系蟹柳， 嗯， 有冇蟹嘅成分？ 系啦，系啦， 系啦。 芋丝有冇芋嘅成分？ 系啦，可能系咪要加个仿字咧？仿蟹柳咁样咧？ 遮遮鸡煲， 哦，得啦 ，OK， 系啦，嗰个方法嚟嘅， 有冇有冇方法嚟嘅？ 系煮食方法嚟嘅， 系 有冇鸡？系啦，咁都会有少少转变， 系有趣嘅， 系啦，大家咧喺嗰阵时开始咧就会留意一下自己即系出街食饭嗰啲餐牌啦。咁其中一样嘢咧，到而家其实我都未解开到，咁啱我就睇到个答案，于是乎今朝早咧就问一下你哋啦。你曾经有冇试过咩啊？ 即系通常猜谜咧，你唔会一睇个谜题你就睇个答案噶嘛？你要俾自己估下。 唔系，我就系呢个问题已经摆咗喺我心好耐。 几廿年咁样啊？ 系啊，细个已经有食呢样嘢噶啦。咁、我一路都以为其实佢系咪有佢个名嘅作用嘅咧？咁、样，但又好似唔似。 到底系咩咧？ 就 系 消化饼啦。 消化饼 嗱，好多时候咧，细个啊睇剧集嘅时候咧，嗰啲人入住医院啦，或者去探病啦，除咗买橙色嗰支饮品之外咧， 必买 嘅，系啦，都会搭一 pack 嘅消化， 麦丽娜啊嘛， 系啦系啦，都会搭一 pack 嘅消化饼嘅。 嗯 咁咧， 等阵先，我想听一听。我记得有一次我肠胃炎入咗医院，钟哥嚟探我病， 佢真系买消化 饼，佢都买一啲橙嘅，唔系买一啲橙色嘅能量， 能量系咯， 葡萄粒咯，系啊， 佢真系好合乎。你知唔知佢攞入嚟嘅时候咧，我以为拍紧 TVB 剧集。有一个年代仲未要封嗰啲标诶标纸噶嘛， 啊、 即系再做一个年代，跟住有一个年代就包到含 晒，包到含 晒 啊嘛。 佢就攞住 我，我好早已经想讲翻一次俾 你 听。 你探病，啊、你冇理由攞樽汽水上去。 唔系，一系就系橙色嗰啲，一系就紫色嗰啲。 紫色都少噶， 紫色都系都有啊。紫色嗰、那个 紫色嗰支 黑加仑紫汁啊嘛，系嘛？黑加仑紫汁啊，系啊，又系即系探病孖宝。 因为嗰支要开水，要沟水啊嘛，紫色。 哦、 但系橙色嗰啲就咁样饮啊。 其实橙色个我自己都几中意饮嘅。 平时啊， 系啊系啊，即系尤其是夏天太阳晒嘅时候咧，觉得好似真系好补充到能量咁，唔知点解啦。咁好啦，呢、這个消化饼咧，就有啲人就会觉得啊，佢个名叫得消化，系咪真系能够帮助消化咧？你哋有冇曾经咁样谂过先？ 有， 我冇吓，冇啊！我觉得好食啫， 吓系好食噶。 佢最初佢有两款噶嘛，一款咧就是普通一块饼咁样。嗰阵时咧，我系完全冇兴趣嘅。佢後期咧咪出咗一隻上面鋪咗陣朱古力嘅，哇！跟住咧就開隻我飯啦。 哇，好好食噶，其實朱古力嗰隻。不過咧，依家食咧又偶爾都覺得甜，但係我都會買嚟食下。不過咧，即係呢個消化嘅餅啦咁樣啦，其實我覺得咧越食越肚餓嘅喎。 咁咪即係啱咯， 係咪啊？ 幫助消化咯，幫助消化之後你咪肚餓咯。咁即系冇错。 咁我食唔食好呢？如果我食佢为咗饱嘅话，咁 越食越饿， 越食越饿啊！ 因为我肚饿， 喂，系咪即系 食饼咯？ 嗱，呢个 反而 系就肚饿咗。 反而系因为呢个饼而带嚟嘅迷思，对、于我嚟讲就系呢一个咯。 嗱，我嘅迷思系咩咧？我听佢名字觉得佢好健康，于是乎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曾经咧有一段时间咧系买嚟即系当晏昼食嘅。咁啊，大家唔好学啦，因为嗰阵时我就谂住一来啊平啲啦，二来咧就觉得唔知道会唔会减到肥啦，即系唔使食饭。咁样，跟住有一日我就睇下嗰个营养标签，跟住发现其实咧佢一啲都 唔瘦啊， 唔瘦噶呢件事。咁于是乎我就停咗啦，因为你食咧你都唔会食一块起两块纸啊，因为佢真系 半包啦， 系啊半包啦。咁其实即系差唔多等于你食饭噶啦。咁、好啦，到底佢系有啲咩功用？点解佢叫做 消 化饼咧？咁原来咧消化饼咧系起源于英国呢一个地方嘅。 呢、這个国家 系啦，系系啦，系1892年咧，咁有个医生就为咗帮助人消化咧，就发明咗世界上第一块消化饼。咁嗰个年代嘅人咧就知道啊，呢一种饼咧加咗一啲小苏打喺度，咁而小苏打咧就系属于呢个弱碱性嘅物质嚟嘅，可以中和胃酸，促进咧胃液嘅分泌同埋胃嘅排空，从而咧帮助消化。嗱，听到呢度 吓，真系得噶，原来 真系帮助消化噶， 明白啊，明白。跟住咧， 嗱，好有道理系咪先？ 好有道理喎，听到你呢度 系啦。嗱，当时嘅人听到咁样咧，都已经神服啦，系咪先？亦都认为呢个谂法好有道理啊。咁所以咧，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啲人都认为咧食呢个饼系有助消化嘅。讲到呢度，你知道有个转折位啦，系咪咧？ 直至 到啲人忽视咗呢个饼干嘅制作过程。嗱，头先讲嘅嘢咧都系合理，都系啱嘅。只不过喺佢嘅制作过程咧，虽然添加咗大量嘅呢啲小苏打，不过因为佢烘焙咧系用高温烘焙啊，咁原来咧呢个小苏打喺受热嘅情况下咧就会分解成为苏打，失去咗咧帮助消化作用噶啦。 咁但系小苏打同苏打有咩分别咧？ 嗱，小苏打咧就叫做碳酸氢钠，咁而头先我讲小苏打啦，咁而苏打即系经过高温烘焙之后咧，佢就会变咗碳酸钠。就冇咗个氢字喺中间嘅， 嗱 呢 啲咧， 我哋就要问翻 Cam 嘅朋友啦。 咁有冇大梳打噶？ 系啊， 大梳打我屋企就有张，系啦，大梳打我就冇啦。 系啊，好多嘢嗰啲大大小小，我睇得好重。 系啦，嗱咁其实实际上咧，即系都唔止我哋几个有呢个迷思啦。我相信，咁所以咧嗰一个即系头先你讲个牌子啦，即系专系好出名食呢个梳打饼嘅咧，都曾经多次发表过声明，系一啲免责声明，就话俾你听 唔消化 嘅。系冇成分， 系 帮助消化。 全世界得佢会讲呢，唔瘦噶。 如 果咁样，点解佢仲要叫消化饼咧？佢应该改名啊！嗱，如果佢冇呢一个能力嘅，咁应该叫做一块饼咯。 但佢已 经，我觉 得已经变咗做一个 品牌 咁样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嗰个 麦黎啦咁样，跟住唔叫烧化饼，叫做好味饼咁样。咁你突然之间好似已经变咗另外一样嘢，冇咗佢嗰个历史。你头先个历史系咩啊？1892年已经有第一块噶啦嘛。咁根据嗰个报道咁讲啦，佢话如果你真系想从帮助消化嘅角度睇咧。你其實直接飲蘇打水就更加有用嘅， 蘇打水係可以幫助消化。 咦？呢個我又反而都唔知道，我都係睇呢篇嘢佢先咁講。 如果咁樣，而家誒坊間有好多叫做蘇打餅噶嘛， 係。 咁我直接食蘇打餅咪得咯。 嗱，蘇打餅咧，我又有。 又唔係嗰啲玩法嚟嘅，可能係。 嗱，蘇打餅咧就即係 cracker 啊嘛，你記唔記得嗰日我哋做 Facebook Live 咧？ 唔係就 cracker 黑力架喎。啊！黑力搞好似真系个牌子嚟嘅， 系啊， 好似系， 好似系， 唔紧要啦，讲翻英文啦。 嗱，苏打饼嘅 英文都系个牌子嚟噶嘛？ 咁点啊？苏打饼咯，咁啊。 佢咧嘅起源就系1801年咧，就喺美国嗰边咧就出现嘅。咁点解要 cracker 咧？佢有咁讲啊，佢话因为焗嗰阵时咧 cracker 嘅声 音， 系 嗰个声， 系啦，就从而得名嘅。咁苏打饼咧就由呢个白面粉啦、酵母同埋都系小苏打制成嘅。咁因此个饼咧就叫苏打饼啦，咁通常就方形啦、咸咸地啦，制作嘅时候咧亦都会加入一啲调味料啦，譬如你有芝士味啊，或者其他香料味啊，或者夹芝士一齐食啊，就有 cracker 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你依据头先嗰个嘅道理啦，佢都系加咗小苏打入去，但系佢都系有一个高温控焗嘅话咧，咁其实佢都唔系帮助消化嘅，系啊， 只要系高温控焗咧。就冇咗嗰个小苏打嗰个功能， 系啦，因为佢就会变咗做苏打啦。 嗱，头先讲咗啲好学术嘅嘢，我将一件儿时嘅日事讲俾你听。 好啊， 嗱，头先讲嗰啲消化饼啊，或者咧呢个苏打饼啊，你食嘅时候发唔发觉有一个问题出现咗？ 咩咧？ 干蒸蒸？ 唔系，系黐牙。 哦， 佢点黐咧？佢黐系咧， 捞咗啲口水之后， 系啊，佢会张住或者一嚿嘢咧，成日你要攞条脷咧发翻 出 嚟， 嗰、 那 个叫入边最后边嗰啲牙齿 叫 咩？系大牙，真系，即系大牙嗰啲位咧。 嗯， 咁咧嗰阵时小食啦，得15分钟嘅啫嘛。通常个食物盒咧就有可能5-6塊呢啲饼啦。阿妈惊我肚饿，咁啊食啦。食完之后咧，当大嘅嗰阵时靓仔，食好多嘢，哎好肚饿点？咦正、啊！仲有少少，喺个大牙度，喺柱嗰度咧，可以攞条脷咧， 留翻上堂 闻翻，系啊，闻翻出嚟咧，嘘落去前边食啦。有一次老师啊，见到我， 以为你偷食， 做咩食嘢啊？上堂我冇食嘢啊，仲冇食嘢，口屈屈喎咁样。哇！我咧只系将我小食咧，摄咗喺度啲消化饼咧，闻翻出嚟食就老师。佢个老师就笑咗咯，笑咗。个老师笑咗，因为佢估唔到系呢一个咁嘅方法。系， 但如果系咁样嘅话，严格嚟讲，你都系犯咗校规嘅。 系， 你都系上堂食嘢。 唔系，我撩牙， 但 系 摆落口嗰下系小息嗰阵时摆嘅咯。 但系佢吞落肚喺上堂嘅时候吞落肚。 嗱，呢个咧要开个停去听咧。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7:50听过有洪家豪的《迷之微笑》。早晨啊，小柏。 早晨啊，细个的时候呢，阿妈都会用很多的方法呢、去鼓励我读书嘅，即系俾啲心机读书啦。咁佢咧即系威逼利诱，样样都齐嘅。咁啊，逼嗰啲咧就系用藤条嗰啲咧就唔系好凑效。 我到而家都唔明噶， 点啊？ 点解啲家长要逼啲细路读书？ 想佢考得好咯，都系美其名就 为想佢考得好， 等佢第日前途好啲。 嗯，好啦，去到最后，咁、那个僆仔想唔想啊？ 个僆仔自己都冇谂过， 咁咪就系咯， 即系好似我细个啫嘛，我边有谂过啫？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学习啊，学习呢一样嘢咧，如果唔系自己想咧，吓、啊。逼都冇用嘅， 钟哥真系讲咗个重点啊！即系而家我同我仔仔即系叫佢读书嘅时候咧，佢由佢都好简单啦、啊。佢成日都唔明白，哦、我点解？佢都有问过，点解我读书啊？好似攰啊咁，有阵时有扭计嗰啲咧，我都会同佢讲：你第日如果想做啲乜嘢，你而家需要读书。咁呢个太远啦、啊，我同佢讲翻近啲嘅。啊，如果你你望到一份报纸，或者你出去餐厅嗌嘢食嘅，就算你嗌汉堡包都好，你都要识得睇汉堡包三个字。跟住佢就开始谂啦，系、哦，如果我连埋嗰汉堡包嗰三个字佢都唔识睇嘅话咧，咁佢点嗌咧？佢点知嗰间铺头有冇咧？于、是乎咧，佢就产生咗咧 学习嘅 学习嗰个嘅兴趣，即系起码佢觉得，喂，我学完有用啊嘛，咁佢咪会有个动力想再继续学咯咁样。 嗱，呢个就系当年咧好多年前粤语长片啊，即系唔系讲少，我唔即系当年唔记得边套啦。有一个桥段就系咁样啦，那个僆仔。唔识字，出到去即系俾人呃咗钱，跟住佢哋就觉得原来真系要读书识字，跟住佢咪读书咯。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叫佢读书咧，读书咧，咁佢咪觉得哦要读书咯。但系点解要读？佢唔会觉得系一件事噶嘛。 系啊，嗱，我哋读书嘅时候咧，我如果小朋友就可能想喺餐厅嗰度嗌嘢食啦。 系咯。 但去到中学嘅时候咧，读好多书咧，其实而家 都系去餐厅嗌嘢食啫， 都系冇乜用。 即系 B 餐睇真系好难睇啊！我想讲， 僆仔就睇中文，可能中学咧就要睇英文。 如果你再大嗰啲大学去食西餐，可能睇法文。 法文系咯，咪会学咯。 系啊，嗰啲又系要学噶、嗯。但如果你话学嗰啲咩，譬如 sine cos tangent 咁，唔系个个有用啊，系咪先？咁唔通你攞住个罐头喺度计佢咩？冇用噶嘛嗰啲。 呢、這个我都有问过数学老师，因为我好憎数学科嘅、曾经。咁我其实计呢啲出到去 有 咩 用 噶啦？咁老师咧就答我，佢话其实数学科都系训练下你哋嘅脑筋嘅啫，咁样。咁我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噶、哦。 咁我学家政都可以训练脑筋噶。 系，其实都系。 系咯，少许，少许咩叫少许咧？我都可以训练脑筋。 系啊，系啊。咁佢冇，咁你继续上堂啦。 我嗰阵时嗰、那个阿 Sir 咧，佢答我嗰个答案，我觉得几好嘅。佢话你系咪唔中意呢科啊？我系啊，读嚟都唔知做乜咁样。 系啊。 跟住佢话，佢好坦白同我讲。读你系我嚟攞分嘅，咁咁饿咗啦咁样。 点解要攞分咧？ 跟住佢就话啦，点解你要攞高啲分咧？因为你唔中意呢科，你而家就俾心机读完呢科，跟住你迟啲你咪 drop 咗佢咯。即系佢个意思就话你可以你拉，因为你读到嘛，然后你拉 curve， 你个人嘅成绩好咗，你咪 drop 咗佢，你唔中意佢，你越唔中意嗰科咧，你就越要读咗佢先。佢唔会跟你一世，因为你一年两年你就 drop 咗佢啦。 但系呢个逻辑有啲奇怪。 系咯，其实如果你读得唔好。个科会 drop 咗你噶嘛？ 系啊，啊 其实个结果都一样嘅啫。 你拣人，人都会拣 你 噶 嘛。到最后，你个命运就系同佢分离咯。 系 咪先？ 即系钱都系一样噶，我好争钱嘅，所以我尽量搵晒佢，然之后咧使咗佢咯。 系 咯，呢个逻辑好奇怪。 系啊，正如其实你唔努力搵钱，啲钱唔会搵你噶。你一样都系穷嘅啫，你一样都系冇钱嘅啫。 即系去到最后都系冇咗。 系啦， 嗱，咁啊，无论家长同埋老师，大家都用好多办法咧，去到即系想自己嘅下一代，自己学生读书读得好啦。喂，内地有个学生咧，佢真系学霸嚟嘅。咩叫学霸咧？ 好劲嗰啲啊嘛， 科科佢都 number one 嘅。好啦，跟住有一日咧，佢就突然之间咧，或者有个期中试咧，佢麻麻地，麻麻地意思即系可能只系名列前茅，但系又唔系第一，可能有啲科第二，有啲科第三咁样。咁啊，突然之不嬲都学霸嚟，唔使读书都学霸，呢即系证明天才啦。突然间低咗啲分数，咁佢阿爸咧。就好擔心，哇咩事咧咁樣？好啦，咁於是乎咧，老師同佢阿爸咧都唔明白嘅，咁但係見到佢有一篇嘅文章寫咗，佢啲字都工整嘅，靚仔字嚟嘅咁樣。咁佢咧就喺嗰個作文嘅題目嗰度咧，佢咧就話到啦，我關於我的成績咁樣嘅，佢就好坦白講啊，最近我啲成績咧，都低咗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唔擔心嘅，因為咧係我自己想我自己唔好考第一。 即係佢一篇文章嗰度否白咗呢樣嘢，咁老師一睇，哇！篇文章有味道嘅，唔係淨咁樣咩我的志願係我的成績，佢真係有味道讀落去啦。 如果我係佢啲同學，我就唔中意佢啦。讓 round 我哋而家 係啦，佢就係有講到點解有讓 round 嘅， 就因為同學覺得鬥佢唔過。 錯，佢就係甚至乎呢個最尾嘅時候咧，老師係話到你真係一個可造之材。點解咧？因為佢咧喺入邊就話到啦。啊！佢發現咧，其他考第二、考第三，或者係喺中挺嘅學生嚟講咧，大家咧當一考到好嘅成績嘅時候咧，佢哋嘅父母都會有獎勵嘅。佢哋嘅獎勵即係最簡單啦，有啲用現金獎咁樣。我假如啊，佢係有其他學生考得好嘅，有500蚊獎金。咁但係佢咧，由於不嬲都係名列前茅，即係都唔需要擔心㗎啦，亦都冇喺佢嘅成績表格上面、 即使話我都賺夠啦，我都想俾其他人賺下咁 因為不嬲考第一，所以冇得揾， 冇得揾， 佢先俾自己跌咗落嚟先。 佢嘅爸爸咧就話到啊，你成績都好喎，咁嗰個獎金不嬲發放咧就可能200蚊、300蚊，佢就話到啦，我讀書讀得咁好。我揾嘅钱仲少过佢哋、 所以不如先读得差啲先， 先跌一跌，然后我再上翻嘅时候，咁我咪令到大家有个惊喜咯。 即系佢冇扣钱机制啊嘛。哦，你呢一期跌咗啊，扣钱，你要俾翻钱啊嘛。 讲得啱， 冇、啊， 佢冇噶。 咁就跌咪跌咯，我攞上一期，但系之后反弹咧，我可以攞多几百蚊。 冇错啦，个老师咧就睇中咗佢，咦？咁細個竟然有呢一個 point 喎，咁於是乎咧就喺佢嗰個下低個叫積分嗰度寫咗個優字，優良嘅優字， 咁咪害咗佢？ 就話到你真係一個可造之材。 我又唔係好同意喎呢、這個嗱，細個其實我都有咁諗嘅，我哥讀書就冇我咁叻嘅，咁譬如佢平時咧， 你阿哥淨係帶你落去機鋪打機啊， 係咯，成日荼毒我。佢咧嗱，譬如啦，佢平時又跑包尾。嗰幾名啦，有一次佢考第十幾咧，咁、哇飛躍進步獎啦，係咪先？咁啊屋企就歡天喜地噶咯、但係我心諗，我考第十咧，你就會覺得我退步好多噶咯喎。 咁、 你 係 咪覺得好？ 你 係咪覺得好唔 fair 先？係 唔 fair 但其實你大個咗又諗，點解你要攞一啲本身佢冇你咁叻嘅人嚟比咧？即係你係應該同你自己比較啊嘛，係咪先？ 有怨氣喎 ，feel 唔係啊， 而家都仲未放低喎，師傅。 係啦，你都感覺到係嘛，鐘哥？ 因為我覺得呢個可造之材，既然佢係咁叻咧。佢唔好因为同其他人去比较而特登做到自己唔叻，即系我觉得呢个心态系唔好嘅。即系个老师觉得可能佢谂嘢方法比较独特啦，赞美佢啦。但系我觉得此风又不可长， 系 嘅， 呢个系嘅。 咁正话讲阿小白呢一个题目咧，嗰个记得都真系真系唔系讲笑，睇咗套日剧咧有啲情节。咁有一个年青人，咁平时好不修篇幅嘅，咁佢次次考试咧紧紧合格。50分，但系成大半年都系咁样，跟住个老师咧就好奇怪，点解佢每一次都系攞50分啊？系每次都攞到50分，唔多一分唔多，一分唔少， 真系啱啱合格嗰只， 啱啱合格。跟住佢就系话啦：我点解要喺呢个时候咁叻俾你睇到啊？所以其实佢系可以攞100分，但系我专登唔攞，但系佢又计到条数，我可以答几多题目可以攞。50分合格就算数， 哇！ 即系佢嘅能力已经系超越晒，就自己回一回啫。我唔中意玩呢个游戏咯。 咁我其实有冇讲到其实佢咁叻啦？佢第日有冇谂住做啲乜嘢啊？定系点？ 啊冇啊！之后咪即系又系训练佢入嗰啲咩东大啊嗰啲咁样企咯，又系嗰啲。 哦，系啊！有阵时咧读书真系噶，如果咧你突然之间有一个飞跃进步咧，其实大家系会哗然。 我觉得都应该鼓励嘅，但系可能有时候就忽视咗你保持嗰个好成绩啊，其实都需要。落好大嘅苦功啊！ 其实保持好成绩咧，系一个好难嘅。即系你谂下，如果考第二嘅人咧，佢都有个目标嘛。我上第一，上第一。但考第一嘅人咧，冇喎， 高处不胜寒。 系啊，仲有你仲阿白元浩又讲过学霸呢个名咧。你知唔知学霸已经系顶级，你冇得再上一级噶啦。因为如果学霸再上，你变神噶啦。咁啊变咗 神。哎呀，阴功咯，咁俾人 cut 线啊！ 回头何苦咧？ 争好远啊！八点钟啦，而家时间嚟到。 免费啤酒同体育项目门券等。拜登政府计划7月4号之前有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一般估计目前大约有 62.8%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大约1,360,000人接种两剂疫苗。距离拜登上个月定下的目标仍然有距离。 美國民眾的接種速度近期持續放緩，由四月時每日近200萬人接種下降至近期大約60萬人。七國集團峰會將會在今個月11至13號在英國舉行。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報導，日本政府強烈要求在 G7 峰會的首腦聲明之中擬定加入支持日本舉辦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內容。報導指出，首相菅義偉早前表明將會追加8億美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在峰會上將會強調日本的貢獻，爭取各國贊同舉辦東京奧運。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9， 日元 109.63，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204， 人民幣 6.382， 英磅對美元 1.417， 歐元對美元 1.221， 澳元對美元 0.77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4。 日經平均指數報 29,016 點，升7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06.9 美元，賣出 1,907.95 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在早上8點，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30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咁先讲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在狮子山隧道入口的附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泽安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狮子山隧道入口的附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泽安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接近丽城花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快线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丽城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龙尾就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啦，咁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龙门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 交通报告啦，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只系一带咧车多少少啫。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带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21年组成一向都是非常之另类和 Indie， 来自英伦的 Royal Blood。 这张新碟咧轻易打上英国大碟榜前十名位置，呢一首新歌都好啱听嘅，新登场占第十位 ，Royal Blood Oblivio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财经第一线， 点十二分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早上啦，睇下个股市系咪都系热辣辣咁啊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啊，哦，你哋好， 系早晨啊 ，Dicky， 喂，天气系热啦，咁啊，股海入边都系咪热辣辣啊？咁样系咪咧？无论系美股以至港股咧，都有啲新嘅消息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哇！真係咧，唔係我哋猛熱辣啦，而家咁簡單啊！直情咧係由美國咧熱到翻嚟香港啦。當然有啲嘢咧個熱度咧就可能一剎那咧就光輝嘅啫，未必保持得好耐啦。幾樣嘢我好快咁講講，就係、喺美國咧，尋日咧我哋有見到咧嗰啲所謂某討論區嘅朋友咧，又好熾熱、好著弱咁樣。當然個名其實都係講嘅 Reddit 咁樣啦，就係話好多好似俠道羅賓漢式嘅，幾個月之前咪試過嘅，有一啲嘅股份純粹係因為咧唔係基本因素，純粹因為佢哋會覺得啊有啲大戶睇淡，我哋做散戶咧要同佢反其道而行，夾翻個轉頭咁樣，要擊敗啲大戶，咁即係又係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咁即係呢一個軟件股啦 ，AMD 咧，咁之前咧就配咗啲股份俾某一個基金，咁個基金仲要話哇，你哋班朋友咁樣同我搶法，我就即係三拍兩撥攞完啲貨就跟手就掟曬出街賺埋錢代埋㗎啦。咁但係呢隻股份仍然升一倍。咁當然提大家就係話年輕嘅朋友如果你話玩呢一類嘅股份呢 ,sorry, 我用玩嚟形容，唔好意思啊。咁呢我覺得就係風險好高嘅，我唔會話唔俾大家咁做，但係呢如果你話哇真係要投機炒賣呢一類呢，咁你就真係要預咗係好似去 即係 玩兩手咁啦，係啊， 係啦，賭博嘅心態，咁呢樣嘢大家要記住。咁第二樣嘢咧都值得講嘅就係話，近呢段時間港股氣氛都好翻啦。咁當然即係指數咧去到又真係我都提過嘅29,400到29,600咧，又有少少反覆。咁但係整體嚟講氣氛都好咗，譬如亦都有好多啲股份咧回報表現都唔錯嘅，包括係過去我都有即係。推介過啦，或者喺晨光嘅時段都有分享過，我都比較睇好。譬如話，好似比亞迪啊，咁最終都真係成為藍籌啦。咁成為藍籌之後咧，個股價咧，即係應該咁講，宣布成為藍籌之後，咁啊一路咧都係一支箭咁升上嚟啊嚇。咁啊，尋日最高都去到195。咁吉利啊，尋日開始就發力啦，咁亦都一路都做翻好。咁呢啲都係我睇好嘅股份嚟嘅。咁當然嗰個風險與回報嘅。个关系咁，随住佢哋嘅股价都已经升咗咁多，咁当然有所改变啦。而家买咁嗰个潜在回报当然少咗，风险亦都可能会大啲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系嗰句咯，系一间好健康嘅公司，就唔系话你买完你都唔知买啲乜，又或者买完之后好似啲虚拟货币咁，系完全后边又冇嘢嘅咁样，真系可以无飘渺，再无余地继续缠绕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喺而家呢一刻，即系好几样嘢都仍然影响住个市。咁仲有一样咧，就听日先可以再讲多啲啦，就系话个恒生指数啦，重大改革啦，成分股再加啦咁样，但系亦都有啲个股上限嘅调整去到8%啦。咁就听日就最后一个调整嘅交易日啦，即系下个礼拜一就正式生效。咁个可以留翻下个礼拜先，听日先讲啦。咁但系今日嚟讲，就即系大家要留意呢几样嘢咯。 OK， 嗱，的其实讲一讲我哋喺直播室嘅运作俾你听先。 好啊。 通常咧，咁我翻嚟嘅时候咧，阿欧咧就会摆一份报纸俾我，即系财经版啦。咁今日有啲咁樣嘅嘢喎，鍾哥你可以講呢、這個咁樣。今日咧，我睇一睇份 我客氣啲嘅，其實我演繹得客氣啲。嗱，鍾哥，嗱，我哋今日咧有個財經版，係啦。嗱，你有冇興趣講呢個啊？ 温柔啲 嗱，冇興趣唔緊要嘅，我有另一個預備俾你嘅。 好啦，但係都係財經版啦。財經版 都係標榜好有禮貌嘅， 係禮貌禮貌周周啊， 其實知啦。嗱，但係通常財經版咧離不開最多係字文字啦。第二個多咧就係、是、圖像啊嘛，嗰啲圖表啊嗰啲咁樣咧。好啦，但係今次擺落嚟咧，差唔多有四分一版咧係一張相嚟嘅。跟住歐咧就問咗句得唔得啊？我得好得咁、啊、樣。咁跟住話啊，咁話我佢阿歐咧就知我心意，佢話唔係話張相個女仔得唔得？係呢只股份得唔得？ 我之後問咗句話入唔入啊？佢入，佢望住張相 嗱，唔係入唔入得過？因為呢個咧就係時代天使啊，招股啦。咁我但係咧嗰個每手啊就歷來最高啊，差唔多要35,000一手。咁呢一隻咧，即係嚟緊同埋佢嘅業績啊，噼里呱就未睇到，而家招股啫。咁你覺得呢隻真係入唔入得過咧？30,000+一手。 首先問下 Dicky 有冇睇過張相先？ 點答咧？呢啲咁難答嘅問題， 難答過股票啊！ 我就會講啲中文就可以避忌啲啦。我唔用入唔入，我用抽唔抽咧，穩陣少少。 差 唔 多咗喎 ，Dicky。 系啦，抽唔抽当然系讲嘅新股啦。咁头 抽唔抽得过咧？ 阿钟哥就讲：，哇，破纪录、 啊， 系啊，入场费30,000+喎、啊。嗱，讲紧真系咧，好严格，当佢上限系34,946。嗱、 嗯， 你话呢一个咁样嘅一手价钱系咪即系已经破晒纪录咧？嗱，除咗一只吓，我印象中一只咧就当其时咧，即系监管机构话，因为佢成只新股集资咧，全部攞嚟还债，风险比较高，只限咧就系机构性投资者。我净系谂到一次啫，嗰次就系俄女联合上市，佢特登搞到咧就系好贵一手，就等啲散户抽唔到。但如果你话真系就咁一只正常嘅新股咧，呢只都算即系破纪录咁贵一手啦。咁啊嗱，咩意思咧？咁贵一手咧？有幾樣嘢嘅，我先唔分析基本因素先嚇、嗯啊，即係唔講佢啊點樣醫療器械服務啊各樣嘅行業啦。咁但係咧，用一個最簡單直接了當嘅理解就係話咧，如果你攞到一手，而嗰一手個貨值係30,000+，如果你第一日真係有少少嘅升幅，例如可能唔好話多嚇、啊，就當京東物流咁樣都唔係好多，咁可能係講緊都係一兩成起咁樣嘅升幅啦，最多暗盤都20-30%。咁其實如果你揸住一隻4,000+一手嘅股份，你嗰個20-30%嘅回報就講緊幾百，但係如果一手係成幾萬蚊嘅股份，你嘅20-30%回報呢 就可以好驚人，就可以有幾千甚至乎10,000。咁所以我覺得因為佢咁樣嘅入場費呢，好視乎就係究竟佢個認購反應好唔好。咁所以如果佢認購反應好的話呢，咁老老實實，咁即係對於即係抽得到嘅朋友嚟講呢，咁就好明顯係一個所謂嘅即係潛在一個幾可能個百分比未必多，但係嗰個潛在回報會比較多。但係同時間，如果佢真係潛水呢，亦都可能輸好多嘅。咁當然啦，你話點樣隱形矯治嘅解決方案又好啊？其實而家喺香港即係有冇一啲完全徹底嘅同業？又有少少唔同嘅，即係矯形啊、植齒啊，即係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再加埋佢個保健人，咁我又會覺得我都覺得值得留意下，但我會睇下嚟緊一兩日究竟市場認購反應同埋孖展個借貸情況先。咁所以咧，同一個問題咧，我諗我暫時未答到，究竟入唔入抽唔抽？聽日咧就會可以 直接 了當先。 係啦，咁可以同我哋晨光嘅聽眾分享下，睇翻啲聯席保薦人都強強㗎，咁樣係 嘅，係嘅。 好啦，咁啊， 另外係啦，我都有啲問題想問下 Dicky 嘅，想睇下嗰隻中華煤氣啊。咁啊，因為見到咧個常務董事咧喺星期三啦，就喺呢個股東周年大會咧都有提到嘅。咁啊，考慮到香港呢個經濟未完全復甦啦，咁啊，酒店啊、餐飲業等等咧，呢啲用氣嘅行業咧仍然都處於艱難嘅時代，咁所以就話今年內咧都唔會調整呢個煤氣費啊。咁啊，但係咧股東就最關心當然就係呢啲紅股，即係幾時紅股能夠回復到往年嘅十送一啦，咁啊，但系咧呢个管理层咧就冇正面回应到嘅，咁啊最近即系都有唔少声音就话啊嗰啲新经济股啊旧经济股嘅轮动啦，即系我哋系咪应该都会揾翻一啲稳阵啲呢啲旧经济股可以投资下咧？咁啊如果系咁样即系股民啊又应唔应该考虑下呢个煤气公司？你觉得前景 O 唔 OK 咧？ 好嗱，几样嘢嘅，第一大家就知道吓，即系香港，我哋平时成日都讲，哇十中一、哦， 嗯， 有阵时夸张啲，哇十中十、哦，咁听落去好似好吸引，以为好似半价咁啦，有啲唔熟悉嘅朋友，其实唔系嘅，会随正嘅。如果你话我最简单形容十中十，其实就等于咧北美洲美股我哋讲嘅拆细啫，即系你手头上嘅股份嘅数目会增加一倍，但系个股价喺除净之后其实会得翻一半嘅。咁你手头上嗰手股份咧，其实个价值系冇改变，但系感觉上就好咯，即系你啲股票嘅数目会越嚟越多，咁个股价慢慢升翻上去咯，咁你咪会觉得好似赚咗咁样咯。咁即系现金派息先至系真系荡落你袋嘅。咁都当然啦，都会除净啦。嗱好啦，但系讲翻佢个基本面嘅问题咧，嗱老实。煤气唔平嘅，即系讲，即系纯粹讲，你话喂市盈率计，佢唔系一只平嘅股份。不过佢咁多年嚟从来都冇平过，咁亦都印证到，即系都系平嘅，好有冇平嗰个概念啦。咁但系讲真，佢嘅盈利稳定性系好高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喺而家呢刻咧，我又唔觉得话有啲咩太大风险。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开始即系想避险，但系又有少少想即系。叫做打桌球術與半食又半隻嚇，即係話我又想入波，其實咧我都想進攻，但係即係唔進攻到，我都可以防守咁嘅時間咧。咁當然煤係其中一個選擇，咁但係其實過去我都有講另外一啲㗎，包括香港電信啦、香港電燈啦呢啲合定證券啦。咁我覺得就風險同樣地都低嘅，咁甚至乎更低添。咁我會覺得就算你話喂買公用股、哦，咁都唔係一定要淨係買一隻嘅，咁當然煤氣都可以選擇啦。咁而即係整體嗰個業務嘅表現咧，都係預咗嘅。譬如第一季其實嗰個即係話受氣量都係有少少跌，咁呢個都難以避免啦。因為即係始終有段時間，譬如話唔開夜市啊，或者就算係開到十點啊，即係總係會令到啲商業嘅一啲嘅尤其是酒樓食肆都真係氣都用少咗。咁希望呢、這個。慢慢会改善啦，香港的疫情已经全世界来讲相对是最受控的啦。 嗯，是啊，成啊 ,Dicky 的获贵言啦，希望我哋可以除口罩相见啦，食餐好的啦。是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投资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冇持有的，唔该。 好， 听日再倾，拜拜。 拜拜。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嘅优惠咧有文青 feel 啊，唔系净系带你哋食嘢享乐住酒店啊、 哦。文青好啊， 系啊，就系、是、买书啊， 买书好 啊， 啊，好啊，好啊。 你哋而家系咪都系仲系买实体书？ 我你讲得我买书好啊，好啊。 佢唔睇书咧，听佢、啊。 我睇噶，我睇噶。 咁你应该俾啲激动啲嘅反应先得噶。 因为考虑紧， 好啊，买书好啊，买书好啊。 因为我到而家都真系仲系买实体书嘅，中意。虽然啦，你有时摆喺屋企，你又会觉得好似好阻定，但系咧攞上手嘅感觉又真系好似实在啲。同埋咧，行过书局咧，你系会俾佢嘅氛围吸引到嘅。 同埋而家好多得意嘅书啊，即系例如我啱啱其实前排我又买咗本书讲广东话嘅，专系嗰啲叻嘅嗰啲字，原来衍生出几多得意嘅嘢，我都睇落都津津有味。 你系咪为你个转头话你自己做好准备咧？嗱咁有一间书店啦，就系、是台湾嗰间书店啦。咁、佢就喺一个商场嗰度咧，举行咗一个首个嘅大型晒书市集啊，叫做、就6月3号，即系今日开始啦，至到6月20号期间咧，就有呢个市集。咁你知道咧，嗰间嘅大型书店咧，其实佢卖嘅唔单止系书噶嘛，好多人去行咧都中意行佢哋嗰啲精品啊等等噶嘛。咁所以今次呢个市集咧，都有话超过有6万件嘅好书，同埋各种嘅生活选物咧，俾大家去到选购嘅，咁有几抵先？佢话部分咧更加限量低价，去到一折起。咁、有啲咧就是10蚊专区啦，即系如果咧专系扫平嘢嘅，咁你咪去10蚊专区嗰度睇下有啲咩笋嘢咯。咁、有啲精选嘅货品咧，亦都话系3折、5折、7折咁样发售嘅。咁啊，书迷咧都可以留意一下，甚至当中咧系有啲儿童专区咁啊，小白又可以去睇下有冇嘢啱小小白啦。有啲文具礼品啊，精选嘅影音产品咧都可以喺嗰度揾得到， 即系佢抢集，想抢咗七月嘅书展之前，佢自己搞过迷你书展先。 今年有冇书展 都成一个问题， 系啊，都六月啦，都仲未吹到啲风出嚟， 好多 闩晒窗啊， 确定性嘅。上年都有传过有机会有书展啦，褪下褪下都冇啦，系啊。 都系咁唏嘘，大家。 我上年有出书嘅，其实原先上年可以签书啊嘛，唏嘘嘅难免啦。 即系今年就又系惊再嚟一次咁样。 我冇希望咯，冇希望冇期望啊，最开心 系 失望咯。 转头又惊佢又转咗网上咁样，系咪先？ 不过呢一个市集，我觉得都几适合即系一家大小去睇下嘅，因为始终佢嗰个产品嘅种类都比较多。因为我自己咧以前入书展咧，真系唔系买书嘅，我真系去睇嗰啲小丸子嗰啲产品啊，唔知点解会喺书展里面揾到好多嘅， 就因为知你去咯， 文具 买晒出嚟都唔系买书。 文具啊，嗰啲即系度身高嗰啲尺咧，好鬼靓咁样就会买一条贴翻喺屋企噶咯。咁啊，佢呢一个嘅市集咧，就亦都有好多呢啲嘅精品啊，甚至影音产品啊，嗰啲曾经搬过上去电视度做电视剧嘅书又有啦。DVD 又有啦，系啊，咁总之好多种类，即系、 我听唔明咩曾经搬过上去做电视剧嘅书，我即系嗰啲电视剧嗰啲原著小说， 原著小说系啦，电视剧或者电影嘅原著小说系、有啦。 你睇啦，崔杰彤，我哋个个几明白你讲嘢啊， 系啊，我哋多沟通啊， 调转晒啲嘢，调转啲嘢，我哋都听得明啊。 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儿童专区咧，又见到有玩具啊，或者一啲水壶啊，甚至而家啱用嘅雨遮啊等等。都有嘅，咁、我覺得都有唔少嘅選擇。 係、可以去下喺邊區㗎？呢個商場嘅地攤 啊，好近你屋企嗰個大型商場。 冇、活動搞，不如攞啲書落嚟買下咯。 睇下啦。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啦。又係室內啊嘛，咁你知道呢排天氣都唔穩定啦，咁啊好啲嘅。同大家睇睇而家天氣啦，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咧係83%，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㗎。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三日是一年的第15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11日。1965年六月三号，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在双子座计划中的第二次载人飞行任务，乘坐双子座四号执行美国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这次太空行走历时20分钟，亦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第一次太空行走由苏联宇航员 阿列克谢列昂洛夫在1965年3月18号完成。爱德华怀特在1967年1月27号阿波罗一号的一次例行测试时，因为指令舱突然发生大火，与其他两名宇航员15秒内全部不幸遇难。1997年怀特被追授国会太空荣誉勋章。6月3号出生的朋友和别人沟通的方式上令人有点难以接受，说话啰嗦，没完没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妥协，机智，思考灵敏，心智力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妨碍你参与需要高度沟通的团队活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宇宙探求的历史由好多宝贵生命换取翻嚟，当中我哋记得几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以南对开海面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的货船，寻日傍晚起火，至今超过10多个小时仍然未救熄，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起火期间，浓烟升上半空，影响附近多区。消防处呼吁居民暂时关闭门窗。至於船上面有15名海員，消防說他們在安全位置。根據環境保護署的污染物濃度摘要，昨日傍晚6點之後，署方在深水埗錄得的 PM2.5 微細懸浮粒子和 PM10 可吸入懸浮粒子數字都曾經大幅上升。美国总统拜登促请更多民众接种新冠疫苗，令到美国在夏天回复疫情前的状态。他在白宫宣布要在6月加速疫苗接种行动，以各种方法鼓励民众，包括提供免费啤酒和体育项目门券等。拜登政府计划7月4号之前有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一般估計，目前大約有62.8%的美國成年人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大約1,3360,000人接種兩劑疫苗，距離拜登上個月定下的目標仍然有距離。英國超過3,950,000成年人已經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佔成年人口超過75%，超過2,600,000人已經接種兩劑疫苗。英國衛生大臣夏國賢說，英國政府正是就購買可以更有效應對部分變種新冠病毒的疫苗和阿斯利康展開談判。英國正是逐步放寬防疫的限制，但是專家警告英國已經處於第三波疫情的初期，促請政府推遲實施第四階段放寬措施。夏國賢說會仔細分析最新疫情數據，確定是否按照解封路線圖進一步放寬限制。以色列反對派達成籌組聯合政府的協議，有望結束總理內塔尼亞胡長達12年的執政。中間派擁有未來黨領袖拉皮德在組閣期限之前一刻向總統李夫林表示已經成功組建新一屆政府。李夫林向拉皮德表示祝賀，並且期望國會議員盡快召開議會並且進行投票，批准新政府成立。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6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4，人民币6.382，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0点，系升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44美元，卖出1,908.1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几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少少挤塞，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重复多次，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一带咧就车多，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第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去海之恋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龙尾喺笔架山花园，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车龙就去到马料水。重复多次，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排到去马料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呢就慢车，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咁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呢就车多，车龙去到平石村。龙月道上返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游泳池呢一段呢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歌和老街啦，近住达之路㗎。咁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呢就排到去宝林路接近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车龙呢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都系车多，咁车龙呢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呢段路都是慢车，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蒲江村道天桥去返龙翔道荃湾方向係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呢挤塞㗎。重复多次，就係、蒲江村道天桥嘅支路落返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得奖名单， 同奖 The Weeknd， When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银奖 Ed Sheeran， 金奖 Harry Styles。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明年再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神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Q 太郎，众所周知，藤子 F 不二雄最出名的作品就梗系叮当或者系哆啦 A 梦啦。但系其实喺叮当出现之前，喺60年代中期就已经系有一套嘅作品，就系、是、出自藤子不二雄呢个漫画创作嘅二人组合。Q 太郎呢套漫画亦都系以温情嚟做佢嘅卖点，凭住可爱轻松的画风，再加上搞笑的单元式故事内容，吸引了很多读者。故事讲述正太在一个误打误撞的情况底下，就执到一只 Q 太郎的蛋，后来就发现原来孵出来的是一只白色的鬼。 Q 太郎这只鬼呢，就不是说有什么无边法力的，反而就是喜欢食、瞓、玩，同埋呢他很怕狗的。来到人类的世界， Q 太郎原来在心里面是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朝一日他是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套的漫画本身的灵感来源呢，就是来自一套1939年开始在美国连载的漫画，叫做《鬼马小精灵》或者是 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 主角同样都是一位年轻的鬼，来到人类的世界跟人类的小朋友做了好朋友，而发生的不同的搞笑故事的。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敢不敢跟隻鬼做好朋友呢？ 又要暴露啊崔杰同年纪的真相，有没有看过先？ 我看过，但我认识他。 啊，在哪里认识到他呢？ 他太出名了。 是漫画书定还是那些周边产品啊？ 漫画书有见过啦，即是报摊可能有个封面啦。但是你说在电视度睇就真係好似冇乜印象有睇。 因为係好远古㗎啦，对于我嚟讲我都好似係隐约嗰啲唔知重播 N 次嘅时候睇过Q 太郎啦。咁但係因为到我长大或者我懂性之后呢，其实最红嘅係哆啦 A 梦嘛。 叮当啦。 係啦。咁所以其实 Q 太郎呢，在我心目中我就记得有一期叮当的漫画，我以前期期有买的、就是一期叮当的漫画拿了个法宝，就是整了个的机场。咁就话叮当个机场呢，就会令到呢天上面雀仔啊、纸飞机啊啲就走晒落嚟，咁就惹埋啊 Q 太郎喺嗰个机场嗰个降落。 都降落。 係啦，就出现咗嗰一下啫。係啦，但係 Q 太郎呢，即係喺我心目中我就觉得好似冇乜用咁样。即係唔似得叮当咁劲㗎嘛。叮当就係你有事佢会帮你，即係佢就算佢好唔愿意佢都会帮你嘅咁。 其实佢成个格局呢有几套都好类近嘅。譬如 Q 太郎同叮当 都係一個小康嘅家庭，有個細路，跟住一個外來嘅物件，即係哪怕佢係妖精啦，或者 Q 太郎就係妖精啦，又或者係叮當未來嘅科技啦，嚟到呢一個小呢個小社區呢、這個家庭裏邊發生一啲事啦，或者之前阿小路寶都係咧一個小社區、一個小康之家，有個機械人嚟咗，跟住又發生一啲事，全部都係離不開係呢一個格局嘅。爭在究竟嗰只嘢啊，幫唔幫到你嘅啫？譬如叮當幫到你。譬如小老寶以為幫緊你，但係最後全部係幫到忙嘅，咁、就係玩呢啲咁樣嘅錯摸咯。 係啊，咁但係阿 Q 太郎就係食玩同瞓咯。 係就食、是、玩同瞓啦。當然佢自己就係阿 Q 太郎嚟到人間，佢自己嘅學習，佢自己嘅修為啊嘛。咁、但係除咗 Q 太郎之外咧，就有好多其他周邊嘅妖精係幾有趣嘅。不過講起 Q 太郎啊，就話崔傑同講咧，就係話，哎呀。我係冇睇嗰套卡通片，不過 都識佢、 嗯。你知唔知我第一個有人同我講，知唔知乜嘢係 Q 太郎？佢用咩比喻啊？即係 Q 太郎係點樣啊？即係嗰時我都未識啊。 即係形容佢嘅樣啊？ 形容佢嘅樣。 我真係記得佢孖樣搶嘴嘛。 孖樣搶嘴，孖樣搶嘴啦。 白色一片咁樣。 係啊，咁我最第一個同我形容咧就話似一隻腳趾公啊。即系伸只脚趾高出嚟望一望咧，佢咪就系 Q 太郎嗰个外形，因为就系咁样， 系 就 系 咁样啊嘛。 同埋 Q 太郎嘅漫画咧，啊原来当年咧几有趣嘅系六几年嘅时候咧，佢系曾经有个大结局，因为嗰阵时个团队原来冇谂过话要画咁耐嘅，咁即系做个短篇咁开开心心完咗佢就算啦。咁即系讲阿 Q 太郎咧就系、是、翻去佢自己嘅应该属于嘅世界嗰度，跟住点不知咧就系啲 fans 太中意就写信。去漫画 唔可以俾佢停， 系啦，咁跟住佢就再继续画嘅，咁画完，但系跟住佢最后都完咗啦，咁然后咧去到七几年嘅时候咧，佢又再遇归来啦，出咗个短篇，今次就系讲话 Q 太郎翻到嚟嘅时候咧，故事嘅男主角即系嗰位嘅小朋友阿正太咧，大个仔啦，因为已经系好似廿几岁咁样样噶啦，咁所以。那個感覺咧，即係嗰陣時嗰個漫畫嘅生態環境唔同，即係會見好就收嘅。但係唔知咧，而家係不停咁樣狂啊！哇喂，又印銀紙喎，就喺度狂畫咁樣。 咁以前佢冇咁多周邊嘅產品去繼續維持成間公司嘅利潤啊嘛，而家就多咗好多啊嘛。咁我好記得咧，以前細個睇卡通片有一集咧就好笑嘅，咁就話説 Q 太郎使唔使換衫啊？你哋覺得佢係妖精嚟噶嘛？ 嗱，佢係鬼嚟係嘛？其實係。 妖怪嗰啲 应该唔使啦，我见嗰啲外国嗰啲 Casper 嗰啲都唔使换衫。 叮当就唔使，因为佢系机械人啦。 系啊， 咁 Q 太郎使唔使换衫啊？ 我觉得佢哪哥里面有啲嘢嘅， 佢系要换衫。 即系其实嗰一块已经系衫啦，系咪？ 佢好惊，佢好惊揭起件衫俾人睇噶嘛。 哦， 即系佢好惊揭起件衫俾人睇，但系佢系要换衫嘅。我记得有一集咧，就系佢影阿 Q 太郎个衣柜啊。 哦， 咁就佢打个衣柜， 全部都白色嘅。 挂咗好多件，好似 Q 太郎嗰个外形嘅衫咧，系挂咗个衣柜里边，系件件一样。跟住佢喺度慢慢拣，今日着边件咧？今日着边件？其实攞出嚟咧，件件都系一样嘅、 不过咧，我睇翻资料咧，原来当年咧喺日本好红嘅时候咧。就係、是、有小朋友就想扮 Q 太郎，就发生咗啲惨剧嘅，就攞个胶袋笠住个头。系啊，咁所以即系嗰阵时都有啲回响嘅。同埋值得一提咧，就系原来而家你有冇留意到市面上咧？是冇 Q 太郎的漫画，又嗱，叮当你会见到佢耐唔时复刻噶嘛？ 佢仲有喺度啊嘛。 其实原来咧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佢尤其是系藤子 F 不二雄过咗身之后咧，佢哋有个版权嘅风波。咁所以咧就一路佢系搞唔掂个版权咧，系零商品嘅喺个市面上。咁所以突然间咧就惹起咗个收藏潮，即系甚至乎系初版嘅漫画咧，系讲紧系唔知几多万日元， 又要炒价咁样啦。 系啦， 咁里边 Q 太郎个古仔里边咧，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妖精喺度噶嘛，譬如有阿道龙啦，即系叫做佢嘅对头人啦。咁就比較叻啲嘅，其實隻隻都叻過阿 Q 太郎嘅，因為只係 Q 太郎最削，因為任何嘢佢個妹啦，咁另外佢細佬阿 O 仔啦，阿 O 仔 O 次郎 O 次郎都 O 太郎唔記得咗 O 次郎 O 次郎啦 ，O 次郎係講得一句説話嘅啫嘛，成日多吉拉達多吉拉達，佢成日就講呢句，唔知啊，即係佢係妖精話嚟嘅，但係佢淨係識講呢句，有啲似阿小雲小吉阿小吉講嘅，布比布比，佢淨係識得講一句，不過阿 O 次郎就淨係講呢句咁樣咯。 哦，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周邊新聞嚟啦嚇，咁就係講話點解當時 Q 太郎叫 Q 太郎咧？咁有一説法咧，就係話藤子 F 不二雄咧有一日行書局嘅時候咧，就見到阿 Q 正傳，跟住就幾得意喎，因為其實當年阿 Q 正傳呢本書即係無啦啦一本中文書名有個英文字都有趣㗎啦嘛， 咁就吸引咗佢注意咁啊！好啦，咁我就創咗嘅角色咧就叫 Q 太郎。 嗯， 係啊。 嗱，不過咧，即係英文字母裏邊咧有兩個英文字咧，你會見到喺日本好多動畫都會出現嘅。 係 一個 Q 字， 係 一個最後個 Z。Z 啊，个二 set 个字 Z 个， 即系龙珠二 set 咁样 系啦，个好奇怪，有成日有呢两个字出现嘅，即系譬如话有最初咸蛋超人最早期嘅时候，佢唔系有咸蛋超人噶嘛，但系都系讲一啲怪兽嘅特摄片，佢就叫做Ultra Q， 又系用个 Q 字去行先，咁譬如二 set 佢就经常都见到啦，龙珠又好，超人又好， 铁甲万能侠， 铁甲万能又好，总之永远都楞到呢个字嘅。咁点解用呢个字呢？咁某种程度上好似有一个完结嘅意思啊嘛，即系呢一个东西或者呢个世代完结嘅意思，因为佢系26个字母最后一个啊嘛， 即系代表最终极咁嘅意思啊。 但永远终极之后咧，跟住有续章啊嘛，即系有续集咁，唔知点解。 二 set 一，二 set 二咁啦， 又复原到噶嘛。 讲嘢都有懒音，而且一讲开一个懒音之后就经常发生，就好似咁。 你都唔讲道理嘅，你都唔讲道理嘅。 到底喺头先嘅说话片段当中，阿星读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埋头停住一个试听了。十几只老派民谣，眼却留在另一个，见他正在选购提琴合奏，起了店主提着烟，说句笑淡然宣告，店拉闸了，今夜八点难续章，这小店。强撑不了，播着的歌等不及破晓，可知我已笑不出了。要是再不和他对话，成这过老人，别再胆小。OK， 别怕出。 懒音是因为口部肌肉的懒惰，又或者是发音的时候那个人很懒，以致到他会读了一个错误的音。头先阿星讲到， 你都不讲道理的，你都不讲道理的。 在这一段说话当中，他读错了一个字。这段说话里面第一个字应该是你。你这个字是一个舌尖的鼻音。阿星就读成了舌尖边音，即是你。正确的发音，当我们发 N 舌尖鼻音的时候，舌尖即是舌头的尖端部分，应该要翘起抵住上齿龈，然后将口腔里面的气流由鼻腔里面向上推，这样就为之鼻音。 我哋一齐试下。你舌尖鼻音为首嘅字，亦都包括咗困难嘅难、泥土嘅泥、农夫嘅农、南方嘅南等等。至于发 L 音嘅时候，舌尖同样要翘起，抵住上齿龈，然后气流就应该喺舌头嘅两边流出口腔，所以叫做边音。以呢个 L 音为首嘅字，亦都有其他嘅，好似篮球嘅篮、灿烂嘅烂、姓李嘅李，同埋一条龙嘅龙。所以头先阿星话， 你都唔讲道理嘅。 第一个你字应该系 N 音，正確嘅读音应该系你都唔讲道理嘅，你都唔讲道理嘅。大家以后要多加留意啊，提高警觉，好好运用自己口部肌肉，个人冇咁懒之余，仲可以避免再讲懒音字噶。 喂，讲下呢一个啊，虽然今日天朗气清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呢有阵时骤雨嘅嘢呢就係、是、你估佢唔到啊。有冇呢试过落好大雨，成日脚湿晒，跟住又要喺啲室内嘅地方逗留一两个钟，譬如开会啊做嘢咁样。 啱我礼拜头未试过囉， 係咪啊， 即係突然之间狂风雷暴啊嘛。 係。 係真係係由小腿对下嘅、哦、全部湿晒。擔咗遮都冇用啊！即係橫風橫雨。 喂，橫風橫雨，跟住你下一個點要去邊啊？中國 室內咯， 就係室內，即係可能要喺 coffee shop 開個會嗰啲乜嘢。 即係就噏住只腳噏咗一日啊！ 係啊， 即係因為只鞋又濕咗，因為有啲水浸，你又唔可以趕嘅時候踩咗落去啦。 係， 即係鞋濕咗。只襪就自然濕啦，跟住只襪濕咗係唔會自己乾噶嘛，跟住咪一路噏住咯， 係啊， 腳趾咧浮曬出嚟， 發白啊， 係啊，發白腫咗咁樣啊，脹咗， 你形容得好出色， 好形象化，大家都試過啦， 濕曬之後翻屋企除咗只鞋咧，哇白曬，係 啊，超級臭咯， 係啊， 唉搞好耐啊，特別係舊時僆仔咧，體育堂要著白飯魚咧，白飯魚唔防水噶嘛， 誒 連個底都唔防水。连个底都唔防水， 佢个底防水冇用噶， 系啊， 个面都唔防， 系 都入水， 佢一秒就入水， 佢一秒就， 你唔好谂住佢可以顶到一条路啊， 冇可能， 一秒就入噶咯。 所以咧，旧时细个喺学校咧，都会噏住只脚噏好耐啦，或者之后中学就全男校啦，大家都会除咗只袜啊，好壮观嘅个画面。 如果记得有一次咧，以前翻学中学时代咧，有一次即系叫做咩格外开恩啊，因为又落好大雨。个个翻到嚟只脚都湿晒， 系 湿晒。阿 Sir 点算啊？跟住咧，真系俾我哋全部你不论男女啊，因为真系个都湿晒，可以除晒鞋，除埋只袜，晾喺你自己个凳 pan 嗰度。 系， 因为湿晒，你冇得噏一日啊。 系啊系啊， 因为我第一堂啊嘛。 但系其实干唔切噶，我哋旧时僆仔咧冇乜冷气，我记得冷气都系初中嘅时候先有。 冇噶，我哋嗰时冇冷气噶嘛， 吊线啫嘛，吊线啊， 系啊， 嗰啲吊线咧。只要摇摇鸭鸭噶，你 feel 到佢会 晾喺上面咁壮观， 掉落嚟嘅时候会劈到你个头。 唔系晾喺上面，晾喺耳听，即系上面得风扇冇冷气。 我哋嗰阵时咧就多数系走入厕所嗰个干手机嗰度 吹翻 吹嘅，系啦，排住队吹咁样咯。 好似旧时学校冇干手机， 我哋有啊， 冇啊，我哋未， 我都未有。哦，点解你个学校咁古旧嘅，乜都冇？你学校乜都有嘅， 贵族学府 啊，唔系啊，官立学校嚟， 真系唔知点解。官立学校设备齐全， 设备系啊。 喂，点解无端讲呢个呢？因为迎接咧夏天雨季嘅来临，咁啊，我就好少喺网上边买嘢嘅，咁啊，但系有啲内地嗰啲淘 X 淘 X 嗰啲咧，咁样，喂，有个咧15分钟啊烘干鞋子嘅机器，叫烘鞋神器咁样。 哇，呢个名改得好， 烘干个鞋子系嘛？ 咪即系氹细路啊，烘个细路， 烘鞋子火啊，火字边个烘啊吓咁啊？但系得香港广东话同音咁样。咁啊，真係发现呢佢其实都唔係好大嚿嘅啫，大概好似个多士炉咁大个啦。咁你插电，咁呢隻鞋呢摆落去呢好似烧烤咁样。咁佢就自己就好佢应佢烧烤咁样滚筒式咁样去帮你烧下隻鞋囉。咁佢就出风咁样。 送風嘅角度都好寬廣嘅， 總之控翻乾佢啦， 係啊，控翻乾佢咁樣，咁又安全又成咁樣。 呢個每次擺一對嘅咋係嘛？ 每次擺一隻添， 一隻添啊！ 等我睇翻圖片，等我睇翻圖片係咪？因為我未買到。 如果係細個即係細部嘅，理論上應該係擺一隻嘅啫。 哦，擺到兩度，擺到 兩隻， 兩隻 係 咯。 喂，原來有幾款嘅，一款咧就係風車旋轉型咁樣啦，一款咧就腳套咁樣。 哦， 系一款就即系有两只假脚咁样， 即系直头摄咗喺只鞋里边。 系啦，你套翻落去，跟住个假脚咧就出风咯。 出风， 即系你有时候去试啲波鞋咧，佢咪有个假嘅鞋套假脚嘅。你幻想嗰个假脚咧就有得送风嘅，或者有得放热嘅，咁啊令到你个鞋笼入边咧都可以干得到。喂，其实呢个有用啊，因为好多时咧你吹翻干只鞋咧，外边干啊，入边继续湿啊。 系， 系啊。但系呢一个咧。即系假鞋套咁样嘅送风机咧，怼咗落去啦。佢真系应该啊，如果佢真系输出到热能啦，同埋风能嘅话咧，咁啊真系可以整翻干对鞋嘅15分钟。 Okay 哦、喂，其实啲公司啊，啲老板应该谂计啦。即系大家咪即系 整几个喺厕所咯。 得。 如果你试落只鞋里边咧。即系变咗公家而已， 系啊系啊， 你涉完你嗰只鞋，涉落自己只鞋，好似唔系几好啊！ 我以为啲 HR 可以谂谂佢添。 唔系，如果系个老板，即系为嗰啲员工着想咧，每人一个咯， 系， 每人一个。 咁佢会叫你，不如你带多对鞋摆喺公司啦，咁样我俾个 locker 你啊，点啊？ 每人一个都 OK 啊？点解咧？其实80蚊人仔啊。reasonable 啊，我覺得 真係， 唔使噏住只腳喎， 算啦，都係啲老闆都會話，不如你帶 你自己帶多對鞋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好啦， 或者著水鞋咯， 單純嘅分享啫，咁啊自己上網揾多啲唔同呢啲資訊啦嚇， 總之就唔好噏住啊，係 啊。 約22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兆会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青云路啦。转翻去黄珠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喺佛光街桥底。另外，蒲岗村道嘅支路左转龙翔道荃湾方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较早前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喺蒲岗村道天桥嘅支路啦，左转翻龙翔道荃湾方向，咁而家都系只系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繁忙，车龙就在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马料水段来回方向近住海阔角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另外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中文大学，象鼻山路去全景围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在象山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好了，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之前收到中坏车报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就在创资中学对出的，就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欢迎回到来健康大比拼，其中一方已经连赢了19个回合啦。对面的选手真的要加把劲啦。不出高下啦，斗健康胜出的一方是女方。 谁愿意讲唱一些。 喂，不是唱歌那个啊，是男女那个女方啊。 好话啦，最新的研究显示论身体健康，女人比男人更强。想知道科学根据，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CIBS 一起走创科路，土炮科研。 香港在钱的资助方面是有支持的，咁但系唔系有好多嘢咧，净系用钱已经可以解决咯，唔系个壳咯，系个软件咯。 与你同行创业路，新宅掌门人逆境求存。 创业咧系一个好辛酸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净系为搵钱咧，其实好可能系唔适合你。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九点零九分，阿欧同大家讲讲美股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收报34,600点，升咗25点；标普五百指数收报4,208点，升6点；纳指都升，升19点啊。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受网民追捧嘅。远线股啊 ,AMC 呢，咁啊即係被散户啊网军啊去呢、这个 Reddit 讨论区嘅一众巴达斯达呢就推返高隻股票啊，一晚之间呢急升 95.22% 啊，收报 62.55 啦，咁啊同为散户热捧嘅 Burberry 啊黑莓啊亦都劲升啦，咁啊睇嚟近排呢都系非理性投资㗎啦，特别系网民进入咗情绪，不过即系如果有获利嘅朋友就恭喜你啦，如果未参与过嘅话我就鼓励大家睇下当故事咁样去睇下好啦，咁啊以免呢即系招致损失啊。至于港股点睇呢，转个头啊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好，今朝早咧，请嚟呢位嘉宾咧，佢就系一位蜡烛工作室嘅负责人啊，亦都系一位蜡烛师啦，就系呢个 Free Sea Homey 嘅创办人啊 ，Fanny 啊，早晨啊 ，Fanny， 早晨 Fanny， 早晨早晨， 系你好啊，朝头早咧有闻到啲蜡烛味咧， 蜡烛香味，香薰蜡烛， 特别系有一种怡人嘅感觉嘅，好 relax 咁样。 嗱，但系我相信咧，即系最近好多朋友仔咧，即系冇得去旅行咧，都会搵一啲workshop 啊，一啲兴趣班上下啦，但点解会上到搞埋即系做生意咧？其实两样嘢嚟噶嘛，兴趣还兴趣啊嘛，好多时候。咁阿 Fanny， 你系点样开始即系呢门生意嘅咧？ 其實我是很久2018年的時候呢，我就接觸了這個蠟燭的 teach 花的，即是蠟燭大豆蠟表花咁啦。咁嗰時呢上完第一堂呢，咁自己就覺得要上6小時嘅。咁嗰時就覺得啊好舒服喎，上完之後好集中咁去做一樣嘢，去做個蠟燭。跟住呢就咩都唔使諗。咁完全工作上到一啲壓力啊，完全嗰幾個鐘呢係冇諗嘅，好投入咁去做一樣嘢。咁做完之後呢就覺得成個人好開心，好舒服，好有滿足感。咁所以我就鍾意咗呢樣嘢啦，跟住再鑽研多啲其他蠟燭唔同嘅造型咁樣，咁成為咗自己一個興趣先嘅開頭。咁跟住慢慢先至去到再去到真係發展自己一個工作坊咁樣囉。 嗯，但係你怕唔怕呢？即係因為好多人就會覺得啊，興趣即係自己做去玩嘅時候就梗係即係放鬆心情啦。但係當呢樣嘢變成你可能搵食啊或者維生嘅變成一個工具嘅話呢，你就多咗好多考量喺中間。 譬如你 set up 一个工作室啦，要有固定嘅地方啦，咁、固定嘅地方要立租喎，跟住啲学生又会觉得中环呢又嫌人多，荔枝角又嫌远，唔知边度边度又 旺角又怕嘈， 係啦，边度边度又话楼下好杂咁样，即係总之佢哋会諗到 some reasons 呢係觉得唉都唔係咁好咁样，会唔会喺个揀地方或者开 workshop 嘅时候呢都有自己一啲考量喺当中呢？ 会啊会啊，其实自己之前就喺观塘嗰区嘅，即系工作上嗰啲，咁跟住自己就谂翻，诶会唔会喺观塘嗰度方便啲咧？咁我就开头就揾啦，同埋自己就想拣一少少开扬少少啊，舒服啲嘅地方去做嘅。咁但系发现原来观塘区咧都比较难去揾呢啲单位啊，即系因为太多人太逼咁样，咁最后都系拣咗再谂咯，再拣啲可能油尖旺啊嗰啲区，咁最后我就拣咗喺真系拣咗喺旺角，但我觉得都 OK， 因为嗰度都系算。广中大城嘅地方，咁自己都好中意，咁我就拣咗嗰个位 置。即系最近地大 系啊，同埋有好多、叫做情侣 workshop 噶嘛，意思系咩咧？即系可能即系男朋友女朋友，即系一个 weekend 啊，见啊天后庆嘅时候，我哋不如整下啲蜡烛啊咁样，因为都有好多唔同嘅香氛或者香味系属于两口子嘅，其实都好个人同埋好 tailor made 嘅。我自己觉得系啊，会唔会都有呢一类咁嘅workshop 可以提供啊？同埋其实呢一类 workshop 咧，就系我哋最劲抽噶啦。 咩呢啲 workshop 咁样？ 反而咧，我自己就中意搞亲子班多啲嘅。系啊系啊，因为咧，有时啲妈咪啦，带啲小朋友啦，佢真系想揾一啲真系可以一齐做嘅嘢咧，咁又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去学一啲新嘅嘢，咁我就会搞呢样嘢比较多咯。咁如果你话情侣班咧，可能之后嘅情人节啊嗰啲都会有嘅，唔定期嘅呢啲班都会搞下呢啲特别嘅嘢，其实大家都好中意。 但我想问一下 Fanny 就系咧，一开头冇客源，即系未开始储到客嘅时候咧，系点样去揾客呢？我谂最怕就系、是、嗱，你揾咗个地方啦，租咗啦，跟住又置晒一啲材料等等，即系个成本已经喺度啦。咁当然你想快啲可以即系会有客嚟揾你啦，但你知。嗱，呢啲 workshop 咧，你又唔会开喺地铺噶啦，即系要点样靠啲乜嘢方法去到令人知道你呢个地方嘅存在，而且令到人肯俾钱嚟参加你 workshop， 即系呢一个过程困唔困难呢？ 其实自己就比较好彩嘅，可能可以觉得，因为咧我之前学嘅时候咧，咁学完之后，我有个朋友咧，佢就系一个韩国教韩文嘅老师嚟嘅，咁佢自己就喺香港有一个韩国嗰啲语言嗰啲补习室咁样啦，咁佢知道我学咗呢样嘢之后咧，咁佢就话：，其实你呢个都系一个韩国嘅大豆蜡之花，咁不如你暑假嘅时候你试下嚟我嗰度开 workshop 啦。咁因为我有啲学生好中意韩国嘅嘢嘅，佢哋又学韩文啦，即系好中意韩国嘅文化啦。不如你过嚟暑假嘅时候你开个 workshop， 咁睇下有冇人参加啦，咁样，咁就开始咗试下先，咁喺佢嗰个 workshop 里边，咁跟住咧，又慢慢凑到啲学生翻嚟，咁或者佢哋又介绍啲朋友啦，咁样之后就慢慢就 keep 住都有学生，咁自己就好似计过系啦，所有嘢咁计计下都 OK， 咁、不如就自己可以独立地咁样有一个工作坊咁样，咁所以就开始咗真系自己去租一间 workshop 去做。 哦，咁好好、啊，因为有咗呢一个过渡期咧，即系你自己个心又定啲啦，即系起码自己心里有个底，即系大概受唔受欢迎啊，或者可以做啲咩会吸引到人啊，又有一班客群，咁你自己再真系投资去做生意嘅时候，你都会觉得有啲信心啊嘛。 系，冇错，系啊。 嗯，Fanny 我又想問一下嗱，你嗰種蠟燭咧，就頭先都講比較南韓少少啦。嗱，我自己如果去旅行買蠟燭咧，通常係泰國嘅，因為好中意嗰啲熱帶啊、熱情果啊，或者嗰種椰子味啊咁樣。 成嚿椰子咁嘅樣， 即係喺屋企有時聞到椰子，個人好似放咗假，好開心咁樣。即係每個人對自己嘅味覺咧，或者嗅覺咧，都有唔同嘅一個體驗嚟嘅。咁啊，南韓方面嘅蠟燭通常又會標榜係啲乜嘢？個特色又係點樣嘅咧？ 其實佢個特色咧就比較lady 啲啦，可以係咁樣講、 哦，女性化啲。 係啦，或者設計上面咧，佢哋特別啲嘅。咁、 嗯、 除咗咧譬如日本嗰邊咧，佢哋都有好多蠟燭嘅。其實日本咧就再卡哇伊啲嘅，或者用嗰啲顏色咧會係粉色系列少少嘅。係啦，咁南韓嗰邊咧，佢哋 lady 得嚟咧，其實佢哋會比較做一啲暗黑少少嘅蠟燭，即係可能個系列上面咧會型格啲嘅，可能暗黑系列又會有啊型格少少，或者復古風會多少少嘅。 咁嚟緊有冇諗住點樣可以將呢門生意再擴大啲去做咧？ 有啊，其實都 keep 住咧，因為我自己都去咗韓國嗰度去學蠟燭噶嘛，都有。咁、所以我都 keep 住問下嗰個韓國老師，即係雖然我過唔到去韓國，其實我已經 book 咗，可能我六月頭咧，其實我都會同佢一個係 online， 我會再學一啲新嘅嘢。咁、所以到時就會喺 Facebook 或者 IG 度介紹俾大家。 咦，係喎，其實你啲班都可以，即係因為疫情影響，可能都可以係視像，即係你可能寄嗰啲材料包，咁然之後喺網上教一啲比較簡單嘅款式，咁樣又可以做到。 係啊，係啊，都有啊，都有有，因為自己都有同啲學校啊或者其他社區中心合作咧，咁都試過係上 Zoom 去教嗰啲小學生咯，因為佢哋喺屋企冇嘢做咧，咁嗰啲老師啊或者社工啊，佢哋都想揾一啲活動俾佢哋參加嗰時，咁嗰陣時疫症期間都做過一啲咧係喺 Zoom。舉辦嘅一啲蠟燭課程咁樣， 咁好好啊！即係希望你可以越做越大啦， 啊、 因為即係大家聽到咧就係好開心嘅一個工作咧，你可以將你嘅興趣放喺你嘅工作上邊，咁你一路做又覺得一路享受咁樣嘅，咁希望即係疫情快啲過，你又能夠即係可以再搞多啲 workshop 啦，見多啲客人啦咁樣嘅，咁今朝早咧唔該曬 Fanny，Thank you， 拜 拜 ，OK， 拜拜， 拜拜。 见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像你已落低我，渐演为失很多。越是想抱住脚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So 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露天。在那边相见， 9:22，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听过有 Tonic 离散聚。 近年手工啤酒大受欢迎，香港亦都有唔少 Made in Hong Kong 嘅本地手工啤酒。除咗百分百嘅香港制造，仲有香港嘅啤酒品牌，亦都加入香港嘅特色。譬如喺个包装纸入边多咗好多唔同嘅元素，譬如有关帝啦，或者有招财猫啦。这些呢都是做到个外表的招来，而且有本地的啤酒品牌更加推出橡木桶陈酿啤酒、酸啤酒、烟熏啤酒、野生发酵啤酒等等，所以说数量之多再加上香港人的创意，绝对有机会将手工啤酒带领出去整个亚洲的市场。你都想啤一啤？暂时不好置啦，放了工先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陈太喺度。早晨啊，陈太。 早晨，早晨 ，Bobby， 早晨。 早晨，你今个月系咪有一个你好锡好锡嘅人生日呢？ 是啊，我就是我的个女咯。 叫咩名字啊？佢 细女，佢个名叫 Annie。 嗯嗯嗯，咁佢几时生日噶？ 佢系6月20号啊。咁咧，我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 嗯，佢系咪成日都同你会见到面噶？ 就少见面咯，而家吓间中啦。我谂有成几个月先见一次嘅啫。 哦，冇办法啦，即系一来有疫情，二来可能份工系咪好忙咧？ 佢全职家庭主妇嘅， 咁都好好 啊。因为佢有个女女照顾啊嘛。 吓，哇，都好辛苦噶，要凑女。 都辛苦噶，系啊，系有接出接入啊。 系咯，咁 我就好开心打到电话俾你啦。 多谢你打电话嚟就真。祝你个女女生日快乐啦，亦都希望佢可以啦，开开心心同你哋一家人都平安同埋健康幸福啦。 好啊，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电话，陈太， 拜 拜， 拜拜，唔该你，拜拜。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 题，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生，早晨啊 ，Kason。 早晨，早晨。 喂，早晨，早晨。喂，今日咧，我哋睇睇啦吓，今晚七点搭七嘅时候咧，大家咧，即系尤其是有呢个糖尿病又或者系担心自己有糖尿病嘅朋友咧，吓咁咧就要睇睇啦吓。 嗯。 有啲咩方法预防糖尿病咧？咁样啊，其实我都有一个咧好愚蠢嘅方法噶。 系咩？唔食糖。 糖你唔好俾，我觉得糖尿病呢个名咧系有好处有坏处嘅， 误会咗我哋系 啦。咁可能你话有糖尿病咧，啲人就会诶咁唔食糖咁咪系好处啦、 啊。以为食甜嘢就关事啊？ 以为净系食糖先有关系？ 嗯， 吓、啊、咁其实咧有好多原因嘅，所以要睇睇。我个谂嘅方法咧就系、是，点样去到用咩食物嘅方法去预防糖尿病咧、 啊？ 你当你自己有糖尿病咁去食咧？ 嗯。 咁你应该就冇问题㗎喇。 都系一个方法喎，都几合逻辑嘅。 係啊，不过嗰啲人成日就哎糖尿病最惨系咩，哎唔可以乱食嘢。喂，其实无论你有冇病都唔可以乱食嘢。 都唔应该 啊。 好啦，咁今日呢就可以睇睇呢日常八点半区区小节呢就会去到牛头角嘅下村。 係。 咁、有间社区中心㗎。佢、 有 个小组呢叫做环保雨伞再生馆、哦 嗯 啊，就是每逢咧俾人哋即系见到嗰啲俾人哋掉咗嗰啲遮咧，吓咁咧就嗰啲义工就会回收啦、清洗干净啦，咁啊做成一啲咧有用嘅物品、 哦、 啊，赋予佢哋咧就系、是、第二生命咁样。啊，你估会唔会迟啲有啲遮咧？俾人整咗爱嚟做烧烤叉啦？ 咦，系喎，嗰啲骨干啊， 可以有伸缩嘅咁嘅弹出嚟，咁都几好用， 攞三竹啊嗰啲咁样啊，可能做到啊。 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翻把先， 好，唔该晒。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支联会决定暂时关闭六四纪念馆是负责任的做法。若果有关问题需要厘清，最好先关闭，索取法律意见。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六四纪念馆改为会员制，不等于可以不必理会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因为任何人如果获得准许，无论是不是需要付费而进入公众场所，都要符合相关条例要求。汤家华又说，香港没有法例禁止悼念六四，但是是不是犯法就要视乎有没有违反限聚令和国安法。他又说，如果叫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即是表示不接受国家宪法的条文有机会干犯国安法，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形容有关行为不会得到同情。青衣以南海面一艘货船发生的三级火已经在朝早八点二十分大致被救熄。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的货船，寻日下午大约5:30起火，夜晚大约11:00升为三级。火势在朝早大约8:00被包围，其后救熄。船上有15名海员，消防署话他们在安全的位置。火警之中没有接获受伤报告。起火期间浓烟一度升上半空，影响附近多区。 消防署曾经呼吁居民关闭门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5宗本土感染都是出现在广东，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总确诊病例增加至91170宗，4636人死亡。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中5宗是广东的本土病例，其余都是境外输入。全球最大肉类加工公司 JBS 的电脑系统早前被黑客攻击。公司发新闻稿表示，包括设在美国和澳洲的肉类加工厂已经在当地星期三复工。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向 JBS 发动勒索软件攻击的来自一个与俄罗斯有关联的黑客集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预料总统拜登将会在今个月中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的时候讨论，认为普京政府在阻止网络攻击上可以发挥作用。受到事件影响， JBS 在澳洲、加拿大和美国的部分业务需要暂时停运，几千名员工受到事件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28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75亿6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6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旅社系报2.38，系跌2.2；腾讯控股622.5，跌6蚊；阿里巴巴211.6，跌2.8；友邦保险99.9，升7.5；美团308.2，跌3.6；小米集团29.15，跌1.5；吉利汽车22.05。啱啱转咗，吉利汽车系报22.1，系升6.5。快手212.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8，日元109.62，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4，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4点，升170点。港金现价报17,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美元，卖出1,90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架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嘅坏车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咧，至到亚皆老街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

打个招呼讲声好有礼貌啊嘛。如果咁啱听你讲嘢嘅人嗰日唔系咁好，跟住你同佢讲你好或者大家好，佢会唔会觉得你玩佢呢？如果唔讲大家好，可以讲乜嘢好？你可以讲今日天气几好。对家嘅事你未必知道，唔知佢嗰日心情好唔好，但系大家喺同一个空间，必定会有共鸣嘅就系天气。如果天气唔好，就话天气唔好啦。如果你话天气好，佢话唔好，你可以话呢啲必定系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第二句当然就系入正题啦。我系边个边个呢句就容易得多，讲翻自己个名或者人哋点样称呼你就 OK。跟住要讲嘅就系最麻烦，如果讲得太多，人哋会觉得你烦；如果讲得太少，又会觉得你敷衍。到底应该讲啲乜嘢呢？大部分人会选择讲自己嘅工作职级，例如我喺边度打工，做紧乜嘢岗位。讲到呢度有一个危机，如果对家嘅工作岗位比你高几级，你应唔应该继续同佢讲嘢呢？咪住，你唔好讲到自我介绍真係好似咁多陷阱咁啦。讲多啲又唔得，讲少啲又系错。不如我唔介绍自己，我叫人哋介绍我咪得囉。又系嘅，如果人哋介绍你，你想人哋讲啲乜嘢呢？将你讲到有咁好得咁好，还是讲少少嘢就算数？咁介绍自己俾人係要谦虚啲，还是应该夸张啲呢？为咗避免呢啲不必要嘅麻烦，所以好多人習慣俾张卡片就算数。我唔讲，你自己睇。所谓卡片又返去自我介绍一样，到底应该写啲乜嘢呢？你都见过一啲卡片只係简单写两隻字，你会觉得人哋好冇诚意，写咗等于冇写，都唔知你系边位。但係有啲就写六七十行字，有咁多名衔，写咁多名衔，有咁多经历，写咁多经历，你又会觉得好无聊，兼且有啲晒命 feel。咁张卡片应该要写得谦虚啲，还是夸张啲呢？自我介绍又好，俾张卡片都好，其实只系想你知道，我想你点睇我啫。与其谂得咁辛苦，点样包装自己？不如简简单单讲句老实话仲好啦。咁你又会点样介绍自己啊？无论任何天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如果唔清楚，听多几次你就知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奉送归家，人疲倦失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为求一壶浓茶，来平静内心的风沙。沉默地躺下，电话响起，他方的你的话，这一刹那，人完全像不懂说话，唯讲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我昨天呢终于在家里整了一餐都挺丰富的晚饭。 是不是、啊、 最近比较少、啊。 煮什么 煮乜？其中一个餸咧就系椒盐粟米。 哦，你摆上网唔系摆呢一道菜，好彩唔讲啫。 有啊，有摆啊。 系咩？讲椒盐粟米咩？ 系啊， 好似另一样嘢。 story 嚟啊。story，IG story。 系啊，嗱，咁呢个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但系我知道咧好多人喺外边食饭咧，譬如你叫餸食饭啦，甚至喺大排档嗰啲咧，呢、這个都系大家中意食嘅嘢嚟嘅。咁啊，其实喺屋企整咧都整到噶。咁、 哦、 点做咧？首先我咧寻日就买咗两条粟米翻嚟，咁我记得冇记错嘅话咧，就系$13两条啦，唔知贵唔贵啦。 有冇买超甜粟啊？ 佢系咁讲咯，个个都插住个牌话自己超甜粟噶啦，好少话自己普通甜咁样噶。 超唔甜粟， 或者麻麻地甜粟咁样。 啊、普通粟咁 样，咁其实都真系几甜嘅。寻日我买咗翻去，咁我咧就事先就蒸咗条粟米先， 哦、 我就蒸咗10分钟，我就摆咗入个蒸焗炉嗰度。 哦，呢个系煮法系应该要咁嘅，快啲熟定点？ 佢有两个煮法嘅，我曾经睇过有啲人咧就咁生炒，即系就咁生落镬咁样炒，亦都见到有啲人咧系蒸熟咗先。 唔系炒煎啊？ 即系煎同兜咯，跟住咁，但系我见到另外有啲人咧亦都会蒸咗先嘅，咁我就拣咗先蒸个。方法，因为首先我会觉得容易切啲粟米、 啊啊啊， 因为你剁粟米系好难搞的。 同埋咧，我哋啲刀工唔好咧，同埋少入厨房咧、啊，有阵时你固定嗰碌粟米咧、啊，有阵时咧要斩到个砧板要裂开先可以斩得到，啪咁样咧，好惊。 因为佢蒸咗咧，我觉得佢影响又不大嘅，因为我又本身中意，我反而觉得佢比较 juicy 啲添。咁、切起上嚟咧，佢亦都软熟啲啦，咁你就容易控制啲啦。咁我蒸熟咗之后咧，就将佢。点切咧？就中间剁一刀，咁啊，即系切开半截啦。跟住嗰半截咧，再分做四瓣，咁、你就变成一个四条条状咁样啦。咁好啦，跟住咧就攞去个镬嗰度咧，落少少油就煎一煎香佢，煎一煎香个表面有少少金黄色啦。咁啊，攞翻起佢。咁另外咧就做嗰、那个椒盐嘅部分啦。咁、好简单嘅啫，就系、落少少油就。炸咗啲蒜头啦，咁、如果你本身已经有炸蒜就唔使炸蒜头啦，就直接落蒜头，落嗰度葱白，即系葱比较浅色嗰部分啦，落少少紫天椒啦，就兜一兜，咁已经好香噶啦个镬。落埋头先你已经煎香咗少少嘅粟米条落去，咁啊一齐兜匀佢，然后咧就落啲椒盐啦，落几多就随你自己喜欢啦，落埋椒盐，跟住落埋葱。头先因为净系落咗葱白嗰段啫嘛，另外深色啲嗰啲葱咧就后期先落啲先落嘅，系啦系啦。咁 几好呢个餸都我觉得， 啊、 又有淀粉質，又唔使食饭， 系啊系啊 系 啊， 斋对就得。 同埋真系好啱，如果你话中意饮下嘢啊喺屋企， 可能两杯到肚。 系啊，咁呢个真系好香口、啊。 呢啲咧就真系喺屋企，如果有个巧手，即系好似你咁样咧，识煮咧就悭翻好多钱。因为咧出去如果食嗰啲日本烧烤嗰啲咧，有阵时咧烧嗰啲绿色一条嗰啲，突然间唔记得咩，入边好有啲汁液，好 秋葵 系秋葵。喂，嗰啲咧。即系出去食都几稳笨，我自己觉得，即系同埋呢啲烧粟米嗰啲咧。 其实粟米你10多蚊就两条咯，你食到你唔食啊，两个人真 系。你出去啊，一碟啊，得几嚿咁样又收你成20多、30蚊 咁 样，所以都如果喺屋企咧，可以仿效啊崔神啊嘅煮嘅方法咧，喺屋企都食到呢个日本式嘅或者椒盐嘅烤粟米咧。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原本咧谂住讲下甜品先嘅， 哦好啊， 不过突然之间咧讲开呢个烧粟米啊， 系 忍唔住，好想讲下饭团， 哦 系啦，饭团咧其实我唔知道譬如阿崔杰同阿钟哥阿欧阿 Barbie 咧，大家会唔会识得自己喺屋企捻饭团？系啦，捻饭团咧其实即系两只手喺度。真系捻下捻下， 梗系识啦， 系啦， 有试过嘅、 啊，不过整唔到啫嘛， 不过整得唔好食， 系咪因为冇用？系咪因为冇用日本米啊？ 咩啊？ 就系捻个饭， 我试过噶，真系捻唔到啊！最后咧都系是但啦，摆翻落只碗度食咗佢算啦、 我都系类似咁嘅结果， 反正落到个胃都系一样噶啦，系咪先？系啦，咁其实捻饭团咧。我自己就覺得可能因為我真係有學過嘅，咁所以咧即係都幾手到拿來嘅其中一個餸嚟嘅。咁用日本米啦，因為日本米食個黏口黏力先至夠嘛。然後咧少少調味，其實你可以加嗰啲叫木魚。 木魚啊，少少木魚粉啊，跟住撈少少啦。然後咧，你再加多少少嘅你中意嘅壽司醋，好少得噶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壽司飯噶啦。咁你增加嗰個黏口嘅啫、 嗯。 好啦，跟住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準備定啲餸。因為我前兩日咧就真係自己喺屋企咧做咗一個飯團，中間咧。就是夾了明太子，係、 嗯、 啦。咁啊，呢個飯團咧，除咗你話攣完之後，咁啊夾咗明太子，咁跟住點啊？我咧就採用咗個方法，就用咗爐端燒，係、 嗯、 啦。咁啊屋企有個爐咧，就有個網嘅，跟住放喺上面燒。咁但係燒嘅時候有個技巧咧，就係咩咧？隻手一定要濕啊， 嗯、 因為啲飯太黏咧，你變咗你一掂嗰個飯團嘅時候咧， 佢就黐住你隻手啦。 佢就黐住，係啦。你一鬆手咧、嗯，你就發覺個飯團成個飯團就會散咗啦。咁就爛咗個飯團，仲要爛喺個爐上面添，咁好撈教嘅會。咁所以咧隻手成日都要保持住濕嘅，跟住咧就嚟可以好輕鬆咁咧就可以處理嗰個飯團啊咁樣。咁仲有啲咩準備嘅咧？我準備埋呢、這個黃蘿蔔啦、芝麻啦，咁同埋咧你飯團咪有一塊紫菜嘅。其實你如果想自己食得好啲，買塊大啲嗰啲紫菜， 大啲嘅。咁啊好容易整啊，真係 好容易整。 我使乜準備啫？我準備你咪得咯。 就算你準備我都覺得好容易整啊。 係 啦，不過你就睇下。个人中意啦，有啲人就中意，可能有啲咬口嘅，咁我就我嗰日个饭团我烧咗半个钟啊， 哦， 其实系烧得好耐。 哇，你做生意真系蚀本啊！ 你讲得啱啦， 一嚿饭团烧半个钟，大佬人哋几秒钟就要烘出嚟俾你即刻食， 系啦。 不过可能小白加持之后呢嚿饭团卖100蚊，半个钟又回咗本。 因为我中意食嗰啲香口嘅饭焦，咁所以咧我就再用慢火去烧，因为你用大火烧咧好容易烧到出边容易窿，但系入边咧系熟嘅啲饭，但系都唔够嗰个香口感。 你讲嗰个方法咧，我话有啲奇怪。因为依家坊间咧成日都有啲咧乜乜杰嗰啲铺头咪专卖饭团嘅，咁、有阵时你充饥啦，即系你食得嗰啲好明显就是，喂你得半个钟头食嘢，快啲怼两个三角形嗰啲啦，即系其实咧台湾同埋日本嗰啲叫做便利店咧、我最中意买嗰啲饭团嚟三角形嗰啲咧， 系啊系啊， 即系因为已经咧。洗盡圓滑啦嘛，喺日本你喺涉谷嗰度咧，應該擺下好多買路錢啦，跟住你就剩翻好少錢，通常都係嗰啲全個家庭嗰啲咁嘅便利店嗰度，跟住就懟翻幾個飯團。但我都嫌嗰啲飯團就係、是，哇！如果可以咧，有啲焦窿嘅感覺，或者可以熱騰騰咁樣，即係上得到就 好。不過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好中意食飯團嘅， 我都係， 係啊，好中意食。所以咧，我唔覺得食飯團咧係充飢， 係咪啊？ 我真係覺得係一種享受，同埋咧，我係極端到點樣咧？如果嗰嚿飯團咧，就算你連紫菜都冇，裏邊覺得我即係阿崔傑同覺得我哋已經係明太子控噶啦嘛， 係啊， 啊即係買薯片咩，我哋都一定要明太 子。 好啊，就算啊，連裏邊乜嘢都冇，齋一嚿飯，我都好享受。 係， 即係你本身係中意食飯，定係你中意猜到成個飯團咁咧？ 首先我中意食飯啦，我中意食米飯嘅，咁同埋咧，日本米咧又好似軟熟啲啦，黏啲啦， 係啊。 將佢變成嗰個形狀咧，你就更加有一種好似自己變翻小學生啊！ 哦、 因為以前咧，經常睇得最多嘅飯團就係啲日本電視劇咧，媽媽幫個仔整嘅飯團， 打開個飯盒，個餐盒，哇咁樣。 飯團我都覺得咧係真係幾好食，因為入面可以配好多唔同嘅料咧，你就已經可以即係做咗一餐啊嘛。如果大家中意食，我揾日可以整翻嚟俾大家做早餐。 但係小白，我有個問題啊，頭先咧你咪話咧你要保持隻手濕咁，然之後去燒嗰個飯團。 係啊， 咁你咪即係話咧，你喺爐端燒嘅過程當中咧，你係用隻手嚟到反嗰個飯團 嘅。係啊。 哇！ 冇嘢 嘅， 唔系噶，唔系应该用手嘅咩？ 我唔知啊，即系我烧嘢食，我会用烧烤叉吉住啲嘢嚟烧，我唔会用手拎住嚟烧。 咁咪会烂咯？如果 饭团你用个叉笃落去，咪会散咯。 系啊，特别系佢仲未开始烧到啲焦出嚟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容易散嘅。 哇！咁你只手咪好耐热咯？ 哎呀，我以前做过噶嘛，烧炉。 不过经过专人 嘅尝试嘅，系啦。咁同埋咧，其实都啲巧妙，你话就话攞只手去反啫。咁所以咧，其实喺个炉端烧嘅烧炉隔篱咧。我特登擺低咗盆水嘅，咁嗰盆水咧就愛嚟一要反嘅時候咧就濕自己嗰隻手。你通常咧一濕落去嘅時候咧就浸一浸啦，跟住你就隻手好濕啦。但太濕又唔得嘅。通常以前啲師傅咧教我嘅方法就係咩？你拍一下手，濕咗之後拍一下手。所以你成日見到啲日本師傅 哦會拍手， 成日會拍手嘅。 喂，有冇出事？ 係啦，特別係佢哋攣壽司之前都會有呢個動作，因為佢隻手咧喺嗰個水盤嗰度咧濕咗嘛。 我誤會咗啊，一路到，我以為佢歡迎我，誒、哎、好嘢好嘢， 佢係一路歡迎你，一路猜人頭 手， 係啦，咁所以佢就有拍手呢個動作，其實佢就將嗰啲多餘嘅水咧就彈走咗，咁、你嗰個水分咧就啱啱好就可以我嚟有呢個充足嘅水分，又可以保護你隻手唔使太熱咁、樣嘅。咁如果你話飯團仲有啲咩特別嘅餸可以加入去咧，其實好多嘅。如果你本身都應該有個爐可以整呢一個飯團嘅話咧，第一。要提一提大家就係要將嗰個紫菜都烘一烘翻熱佢，因為真係好食好多嘅。咁、另外就係你可以加鰻魚啦，鰻魚你亦都可以燒過嗰個鰻魚先，跟住先至攣埋嗰嚿飯佢，因為飯團都係將兩嚿飯攣成一嚿飯嘅啫嘛，攣成一個三角形嘅飯啊嘛。咁同埋咧我曾經都試過整一個嘅好巨型嘅，又可以叫壽司，又可以叫飯團嘅一個餸菜，就係咩？一個好大個嘅四方，你諗係一尺乘一尺咁样嘅四方形啦，咁佢用嗰阵时买咗啲木柄咧，喺侧边就可以好似一啲饭入去，正啱整到咁大四方形，嗰、个咧就好似一个大型嘅寿司蛋糕咁样嘅，咁、你就由个底嗰度咧就铺饭啦，跟住可能铺啲蛋碎啦，跟住再铺多薄薄啲一层饭啦。沙司米啊，跟住再鋪多一層，譬如牛油果啊， 即 係 蛋糕咁樣，澱粉澱粉質放 蛋，壽司蛋糕即刻令我哋諗起咧嗰個 澱粉質放蛋 咩啊？紅磡嗰條日本街嗰度， 係啊，你知唔知日本嘅壽司有好多唔同種？呢一種咧，即係蛋糕型嘅壽司，係真係其中一種最傳統嘅壽司嚟嘅。咁、開咗之後咧，即係用嗰啲木扼到佢實咗啦。然後佢拎翻開嘅時候，佢就好工整一個四方形嘅壽司咧，佢都係用刀切嘅。 即係使唔使唱生日歌㗎？ 要㗎，係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覺得真係蛋糕嚟嘅， 米飯啊， 係啦，咁啊切完之後咧，佢就可以好工整咁樣一份一份咧就分俾啲客人食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壽司嘅食法。不過香港就應該我唔好印象有得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飯團嘅，大家都可以即係試一試啊，點樣上網有好多。 但係呢個爐咧又唔係普通我哋即係屋企嗰啲爐頭嗰啲爐啊，咁更加唔關電磁爐事啦。 電磁爐就梗係唔得啦。 咁你嗰個爐咧，我見到係 gas 爐嚟。 gas 爐嚟嘅，係啦 ，gas 爐同埋佢最好有啲鋼片就罩住個火，跟住先至再擺個網上去，咁就可以確保唔需要個火直接燒到 啲飯。都係嗰句啦，唔複雜，我哋拉大隊去佢度食咪得 咯。準備咗係辦完先得啦。 今日早餐食飯團啦，大家。 可以喎，我要明太子味，大家落 order 啦，而家好，唔該曬。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